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嘅天气同昨天咧就差唔多啦，咁啊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3月16日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嚟嘅，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吓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在星期三的早上啊，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呢又继续啊要做好自己啦，还有做好防疫的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互相支持的重要性是很大。纵然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例如你是国际级的 CEO。但你营运一间公司呢，你咪又系需要一班嘅下属去到帮手。好啦，例如生产电话咁样，都系要有好精密嘅人咧去到计算啊，到底销售嘅数字有几多，产品嘅特性。再谂翻转头一个嘅电话啊，佢嗰个嘅性能去到边，可以喺市场叫到几多价，甚至乎嗰个成本嘅价格。你想想中间呢讲的是一间公司团队的合作才可以制造到出来。但是如果你说只有一个人的啊，纵然个 CEO 晓飞也好啦，你仍然很难一个人呢去到做几百万部甚至乎过千万部的电话做都做到手软啦。将佢呢就是大家将不同的好处不同人的力量发挥到极限。每个人紧守住自己的岗位的话，事情就可以做得到了。在你身边啊，你又望一望，有边几位的朋友，有边几位的家人，或者你的枕边人啊，同你一起站在同一个角度，站在同一条的路线上边，一起呢就是做好你们的工作，做好你们的生活，那梗系要做好埋个防疫措施啦。如果他都是你身边紧密的战友的话，不妨呢就是多些爱惜他们，多些关怀他们，你的感情又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学懂呢就是对身边的人更加爱惜更加爱惜，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越做越好了。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Whoa, whoa, whoa.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领会我的意思。 Yeah, yeah, yeah. 若再次共你相处，日子多事，为你歌唱。 早嘅时间睇下啲天气，大致多云，有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咁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杯就梅艳芳 ，Stand by m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根据我们香港医院管理局的资料，香港有超过10万人受到睡眠窒息症的困扰，而病症越发严重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美国有睡眠专家就说了，阻塞性睡眠窒息症最为可怕，因为它有别于一般的睡眠窒息症，它会因为虚弱、沉重或者松弛的软组织阻塞气道而出现，平常人很难察觉得到的。不少人睡觉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有打鼻鼾的习惯，虽然打鼻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窒息症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征兆，不过其实生活当中不同的时间人都会打鼻鼾的，例如感冒又或者是过敏的时候会阻塞到鼻窦，睡觉前饮嘢可能都会自动放松条脷、上颚同埋喉咙的肌肉，以致到不知不觉之间可能会打咗鼻鼾。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经过专家分析之后，点样可以察觉到自己有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呢？医生话，打鼻鼾是一个好重要的关键指标。如果闩埋房门都仲听到鼻鼾声的话，就应该要睇一睇医生了。第二样嘢就是，如果日头瞓醒之后都依然觉得好攰的话，其实都要特别注意的。疲倦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的明显症状，若然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会很易睡着，好像有些人吃完饭之后坐下休息或者看看戏都会睡着，并且要睡到打晒鼻鼾，好累叫极都不醒，这样都算是标志性的症状来的。另外不少人其实不知道自己会打鼻鼾的，更加不知道自己会在睡觉的时候停止呼吸。其实呼吸暂停意味着呼吸道里面没有空气在流动，没有呼吸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了。医生就提醒大家，很多个案都是伴侣发现才识别到身边人原来患有阻塞性睡眠窒息症。跟着要留意的呢，就是血压了，因为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可以导致血压高。当一个人停止呼吸几秒，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开始提高血压，同时身体亦都会释放一种叫做儿茶酚胺的压力荷尔蒙，它会随着时间令到血压升高。虽然高血压本身并不是睡眠障碍的征兆，不过如果连埋其他迹象一起看，都可能会成为警号的。当然年龄、性别都是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软腭、颈部的肌肉张力都会减弱，所以从50岁开始计就是一个潜在的信号了。而且男性本身就拥有更加高阻塞性睡眠窒息症的风险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男性的舌头比较肥，而上半身的体脂亦都比女性多，特别是颈部，原来都有关系的。 讲咗咁多 tips， 大家咧都真系要留意一下自己同埋你身边人会唔会有机会患上头先讲嘅呢一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因为都相当之危险噶。如果发现一啲唔寻常或者有怀疑嘅症状，就要快啲求医，揾专业人士同你做一个详细嘅身体检查，咁样就可以防患未然，身体健康啦。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杯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由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千穿心十万茶后的细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怒与你当有机。 同一首歌曲一决高下，而家我同边个一决高下？同病毒一决高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对住病毒呢，一起加油努力的话呢，就可以将它打低。并不是大家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有没有做好自己呢？咁啊，自己先至知啦。我都成日提住自己嘅，样样嘢咧都要做得好。翻到屋企咧都攞嗰啲喷雾啊，喷完一轮啊，跟住咧先至够胆入屋嘅。连埋嗰啲鞋啊嗰啲咧都会喷下佢啊，或者喺个地毡嗰度啊整下嗰啲1比99嗰啲消毒漂白水啊。总之可以做嘅咧就尽量做啦。每个人都系咁谂嘅话咧，病毒就好快走噶啦。好啦，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喺春秋时期有一个呢好心急嘅农夫。而家都有好多人好心急㗎。呢个农夫呢咁啊当然係要播种啦。佢种米喎，种米嘅时候呢就插秧。唉，等下等等下等。你以为等咗好耐啦。原来佢真係等咗几日㗎喎。等咗几日之后佢就发觉苗啊苗 点解你唔生出嚟嘅呢？跟住佢心入面呢好鬼急，於是乎呢佢諗下諗下都唔係辦法啦。咁樣呢佢真係唔生我都唔知点算。佢走返入去嗰啲田入面继续呢喺度努力苦干。今次佢做乜嘢呢？佢呢就同阿仔仔讲啦，阿仔啊，我爸爸今日呢忙咗一日啊，我帮啲苗呢长高咗喎。阿仔听下，咦咁犀利，你跳球鱼舞啊，定係跳嗰啲长大舞咁犀利啊你。佢一望嘅时候呢真係俾阿爸激到沾啲喷血。个原因呢就係因为佢竟然间呢见到自己成块农田嗰啲苗，因为阿爸心急，佢呢就见到爸爸就将嗰啲苗呢就拎返上去呢一个泥土上面。嗰啲苗浸唔到水，只係喺阳光底下不断暴晒。所以啲苗只係隔咗一晚嘅时候就已经呢枯死晒。咁当然佢哋就得唔到预期嘅效果，种到一大幅嘅稻米出嚟啦。反而因为太心急啊，搞到呢嘅事情亦都係弯咗啦。呢个原来係一个呢就係拔苗助长嘅成语嘅一个小故事。意思即係话到，如果我哋唔理事物发展嘅規律，急于求成，反而呢就会将事情越做越糟糕。我哋会唔会喺唔同嘅事情上面都会太过急于求成呢？可唔可以俾返少少耐性，循序渐进，打好根基，令到啲苗可以茁壮成长呢？ 做花样牵我红，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绿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尺离合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早上6:29啊！呢一首嘅歌曲嚟自主持严明喜，复杂。出面21度嘅气温，咁啊，转头会听听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被围困多时嘅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

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朝头早咧就21度嘅气温啦，啊讲翻先，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我话白元浩小白，啊话翻啊，今日朝头早系21度嘅气温，咁啊照道理呢啲温度咧就应该唔会瞓得特别冧嘅，我啲同事啊、拍档啊、friend 啊都应该咧唔使打电话都醒晒噶啦，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呢啲天系咪冇咁好瞓啊？你觉得？ 吓、哦、唔关事，你问错人啦，我系几时都瞓到噶喎、 哦，系、哦，醒唔起、哦。 今日如果你话21度咧，就应该就真系冇咁觉得需要失缩系被窝嘅。但我有睇到天文台话，寻日咧其实有啲地方成30度噶喎、 哦。系啊， 晏昼 晏昼嗰阵时嘛，个太阳咧晒落嚟嘅时候咧，哇，真系晏昼真系兴喎，有阵时。 是啊，不过呢他又说预测下个礼拜呢可能会有冷风度、哦。 啊你又啱喎、哦、他因为下个礼拜我不知道转头帮大家问一问啊下个礼拜中期呢我记得是我有望过是去到咩跌返落15度左右的咁样。 是啊我仲以为啊前即对上嗰几日上个礼拜咁啦都有一两日系都比较晒同埋比较热㗎嘛即是有啲人仲话我穿短袖衫啦咁样。咁、就系发现咦原来下个礼拜又再有冻嘅日子，咁所以咧啲衫都继续系要即系长期摆喺度，唔可以收埋嘅。 系啊，所以都系嗰啲咩未入未食五月粽， 系啊，防止未入笼， 系唔记得咗个粽字添。 我咁都仲有几个月、啊，系咪？ 系啊，所以我就本身咧，因为个衣柜咧，你都知道我就嚟着嗰件衫啦，咁衣柜咪有位咯， 同埋嗰条颈巾咯。 咁咧。所以衣柜咧入边其实都系嗰啲长袖衫啊、短袖衫咧就挤埋一齐，就唔使话特别要咩嗰啲换季啊，我都冇乜呢啲咯，好彩 都系噶，嗰啲即系断舍离嗰啲咧，即系如果啲衫唔系好多，就减省咗呢个麻烦咯。 系啊， 唔使话不过可能系咯，大褛都有两件咁样。 系啊， 我想话咧，我喺最近咧发现我屋企附近出现咗好多嗰啲共享单车啊。你記唔記得咧？幾年前咪有一個風潮嘅，即 係 有兩三間嗰啲共享單車嚟到香港，咁啲朋友仔咧就覺得哇，都好新鮮喎、哦，唔使自己有架單車咧，喺街度見到就可以租，即係幾蚊雞就可以踩啦。係 啊，嘟一嘟佢咁樣嘛。 係啦，咁啊踩到又唔使去翻原點嗰度還噶嘛，即係你只要即係鎖翻好嘅單車喺某一啲佢指定嘅位置咁就得噶啦嘛。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嗰陣時我都有踩過， 咁但係咧嗰陣時就有啲新聞出咗嚟，話見到即係影到啲相又話有啲共享單車咧俾人抌咗落河啊， 係啊， 又話即係俾人拆住啲轆啊咁、樣。咁我諗 而家喺我屋企附近咧，嗰啲垃圾站都仲見到嗰啲共享單車廢鐵咁擺喺度㗎。 係啊，咁嗰陣時其實都有啲唔開心嘅，即係我覺得都係一樣好嘅嘢嚟嘅，即係共享呢一個嘅概念其實都幾好，唔好話淨係單車啊，即係我見譬如有啲廚房啊或者工作室啊等等嗰啲咧，共享到咧其實即係會令到有啲朋友仔未必想咁大投資，即係喺開頭嘅時候咁都可以享用到某一啲嘅服務啊嘛， 啱啊，資源可以即係好平均咁樣分佈俾大家嘛， 共用咯， 係咯。 咁、跟住，但系嗰阵时咧，就因为即系种种原因啦，咁就令到嗰啲公司都冇再继续营运。咁但系最近我就见到，咦，我屋企楼下有另一间嘅呢啲共享单车，又有摆咗喺度咁样。 新嘅呢个，照你咁讲。 系啊系啊，咁我自己就觉得，咁、其实我都希望大家有翻多啲公德心咯，即系呢啲大家好嘅嘢，咁点解要破坏佢？因为其实点解被破坏到咧，就系佢冇啲人特登去看住啊嘛，即系冇人去到管理，即系等大家有一个自律咁样，咁所以先可以做到咁平啊嘛。如果唔系，即系佢又要请人去管理，或者喺某一个点租一个地方去到处理嘅话，咁其实嗰啲全部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喺呢度再睇到嘅时候，就有少少体会，就觉得如果我哋大家都有翻啲公德心，咁其实可能有多好多嘢系可以即系 benefit 翻我哋自己嘅。 系啊，其实共享咧呢个概念，我觉得本身都系好噶，即系你一样嘢，可能即系学 Kitty 话斋，如果我一个人拥有嘅话，我成本太高啊，或者我又唔想拥有，或者我都用唔晒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有人同你 share， 我觉得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噶，咁啊何乐而不为啫？咁但系如果你又搞到乌里马查嘅话咧，最后点咧？咪大家冇得用咯，即系大家将嗰啲嗰阵时啲单车咧，大家又乱咁拍啊，又做咗好多叫滋扰嘅问题啊，咁你咪啲人又会觉得喂，搞到我好似走去嘟嗰架单车咧，好似搞到我都系衰人咁样，搞到啲人又唔敢嘟咯。 其实最差就系咧，可能佢谂住嗰一样嘢唔系佢自己本身啊，即系唔紧要啦，整烂咗，即系好粗暴对待啊。 系啊系啊， 都唔系我自己攞钱出嚟买嘅，咁我觉得就唔系几好咯。 哦，你知唔知嗰阵时吓？系你讲你讲。 你嗰阵时咩啊？ 唔系嗰阵时嗰啲单车咪搞到啲公司执一粒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后屘佢点算咧？就系因为有一啲嘅叫做单车公司咧，咁原来佢哋就将即系同嗰啲叫做清盘结业嘅公司咧，就同佢哋有个contract， 咁就做咩嘅咧？就系签咗之后咧，就话啊，我你哋公司名下喺市面上咧，只要系你公司嘅单车咧，我就可以叫买咗佢咁样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其实成条街好多咧都系某几间公司嘅单车嚟嘅。其实而家都系一样有你见到好多共享单车，不过你可能其中有一两间公司嘅车咧就唔见咗啦。原因就系因为有一间譬如嗰啲你知新界好多单车铺噶啦，其中有间单车铺咧佢就同嗰间公司买咗。買咗之後咧，佢咧就係咁咧，就不斷咧揾翻喺條街嗰啲單車咧，就因為佢買咗之後變咗佢嘅嘢啦，咁佢唔賣翻就收翻佢，就自己就再改裝啊，就變咗我哋而家可以租嗰啲單車啊。 哦， 係啊，我覺得其實咁樣咪即係叫做又有人清理翻市面上面嘅叫我哋已經叫變咗做垃圾嘅單車啦。咁但係佢哋又可以營運，咁我覺得喂都算係一個。唔错嘅解决方法嚟噶啦，已经 好啲嘅执手尾方法咯， 系咯，即系有人执咗手尾咯，好啲咯， 系啊系啊。咁不过我就希望即系大家唔好咁自私，咁就可以令到好多嘢都即系大家一齐分享，咁大家都开心啊嘛。 系啊，早餐都系噶，一齐分享都开心啲噶嘛，独食难肥啊。 好，我翻嚟食早餐， 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王洁婷。 大家咧应对呢一个感染嘅时候咧，都保持冷静。系啦，明白其实可能自己病咗，屋企人病咗系好焦急嘅。但系咧，预先即系如果可以而家啦，可能睇定多啲资料，或者搜罗下自己屋企，盘点下自己屋企嘅药系究竟做啲乜嘅，其实咧已经可以帮到自己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可以咧去多啲关心身边人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啱啊！唔好怪我哋太长气啊！你谂下，呢个长气要继续咧长气落去嘅，都要提下你，即系勤啲洗手啊，做足呢啲嘅措施啦，会好啲嘅。如果咧呢啲叫做防疫嘅工作做得唔好啊，呢一场嘅持久战咧，我话真系好想快啲完结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做得足啲，咁希望大家都系啊吓。今日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咁啊呢本百科全书呢个 chapter 咧，都系见到好多咧就大自然界嘅嘢。除咗讲到有我哋嘅地壳啊、海洋之外咧，云啊都系我哋经常会见嘅一样嘢。例如今日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道咧，大致多云，所以咧你举头就唔系望明月啊，见到好多云。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河流、海洋和地面上面的水就会大量蒸发，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水蒸气上升之后，水蒸气温度比较高，也都比较上轻，上升到去高空就遇到冷空气，水蒸气就会冷却下来，也都会变成就液态，并且凝结成为数不清的小水珠浮在这个天空那里，就形成了云。好了，云都有很多不同得意的形状的。在叫做拉丁文入边啊，积雨云，好简单呢一个字啦。咁啊，积雨云嘅体积啊，好庞大，而且好厚嘅，底部咧就比较上阴黑啲嘅，含有咧就系好多小水滴同埋小冰，系噶，因为天空冻啊嘛，咁啊为地面带来一啲嘅降雨。咁啊，不过嗰啲如果你话真系有冰嘅时候咧，咁啊其实都好快就冇咗噶啦吓。啊，经常咧呢见到呢啲叫积雨云啦，都会伴随住呢啲嘅雷电啊。它的底部就在3-4公里的高空，顶部可以延伸到都挺高的，最高可以延伸到去到23公里高度的。云的样子的而且确就千变万化的，可以在这个云的形态、云的颜色、云的一些特性上面都可以很清楚就了解得到、到底现在的天气的状况是怎样。所以呢古人咧就唔会有我哋而家嗰啲天文台咁高科技嘅仪器啦，或者喺太空嗰度有啲人造卫星帮你望住啲云到底点样飘啊，点样浮啊。所以古人咧，佢哋睇呢一个嘅天嘅时候咧，就由呢个颜色啊、云嗰度咧就可以判断得到嗰个天气嘅变化。我自己咧都好有兴趣嘅，咁啊有机会咧又可以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分享一下睇云嘅一啲嘅特别嘅技能啦。是啊，我哋就算而家凭肉眼望住啲云咧，都可以大概知道到底有边一类型嘅天气出现嘅。早上6:49。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笑声的积淡然背面， 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庆贺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好吗？再见以后我仍可能站在原地，等待一天给你温柔，重写日记，偶尔细味每段足印，伤心处起一个电梯。 6:52我哋呢首歌曲嘅幼稚未完，佢系林峰啊。早上嘅时候咧，咁我哋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QL， 今日咧会有心理学家咁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同我哋讲下咧，点样可以帮我哋减到压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 系今日有啲咩介绍俾我哋咧？ 咁咧就翻嚟咧去做一啲冥想或者即系一个正念嘅一啲练习啦。其实早好之前都有讲过下嘅，不过咧今次咧我又觉得咧呢个好好，佢个题目咧佢写住咧叫做温柔待己， 温柔待己， 善待他人， 善待他人。 咁咧就我自己都有一个分享啦，就系因为早前咧我未睇呢啲嘅即系练习啊咁样，其实咧喺生活中咧你哋已经可能接触到嘅。我有个朋友，即系我自己经历，我个朋友咧就佢提醒我啊，反而因为有阵时我都好黑白噶。有个另一个人咧，去可能激嬲咗我啦，或者即系，我都好敏感。咁我个朋友就会同我讲：，你试下谂下佢啲好嘢啊！ 哇，你都憎紧嗰个人，你点谂佢啲好嘢啊？ 有阵时咧，我都真系会咁样，即系皱晒眉啦。你即系可以想象到我当时个样咧，系好无奈啦。 即系如果我嗰刻同你嗌紧交嘅，我好难突然之间谂啊，所以佢有啲咩好处咧？唔得噶。 系啊，但系即系如果嗰个系自己嘅朋友，即系或者系一识嘅人啦，咁样嘅方法咧，可以令到自己咧都有一个培养紧一个慈悲嘅心。 嗯， 咁我哋以前读书咧都有学啦，人就性本善啦。 嗯， 即系我哋都会有一个善良嘅。即骨子里都有一个善良的心喺度嘅，只不过可能喺嗰一刻，喺嗰个环境或者系嗰一件事，令到你对呢个人产生咗一啲负面嘅想法或者情绪。 嗯， 我呢个分享咧，嗰个经验咧就系佢其实提醒翻我，哦，其实都系嘅，我对住呢个朋友，我又唔系好即完全绝对好憎佢，只不过真系嗰一刻发生咗一啲事情，我嬲猪咗啫。 嗯， 咁但系唔代表佢成个人好噶嘛。但 系 如果我因为咁样而衍生咗一个 loop 咗一个好多负能量喺度嘅时候咧，可能我会同阿小白咧绝咗交。 其实最终嘅即系辛苦咧，咪 都 系 大家 咯。 系啊，自己又唔好，但系无端端好似冇咗一段友谊。 系啊，成日挂住嬲人，其实好辛苦噶。 咁所以咧，原来即系呢一个提醒啦，令到我亦都睇到呢一个文章嘅时候咧，都系一個 個幾好嘅方法咧，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嘅。 嗯， 見到佢咁樣寫住一個煩惱整理術啦， 嗯， 哇，好似好犀利咁樣喎，哦。原來都唔係難嘅，即係可以簡單去分享一下。就之前咧，我哋都有講過啦，啲正念咧，其實第一步最重要係咩？安靜咗自己啊。 嗯， 即係喺一個狀態，你揾屋企啦，或者你喺 office 嘅時候，如果啲衫啊，即係男士嘅話，可以鬆一鬆領呔啦，等自己輕鬆咧，做一個呼吸練習5至10分鐘先。咁， 嗯， 個目的咧都係因為即係想你去靜翻落嚟啦。 嗯， 因為你真係做嘢嘅時候咧係搏殺毛噶嘛。 嗯， 咁點樣令自己進入一個輕鬆翻啲？ 容易變咗盲牛，因為翻工嘅時候。 咁咧，啊，就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由5至10分鐘咧，俾自己翻翻嚟先， 嗯， 去翻一個平靜啲嘅狀態。 呢個煩惱整理術啊！ 係啊，去煩惱整理術好犀利。咁，哦，咧就透過啲咩咧？就係，呼吸啦， 嗯， 即係一個腹式呼吸。深層呼吸，令到自己專注翻去呼吸嘅時候咧，成個人可以安定落嚟， 嗯， 安靜落嚟，咁你先至可以進入去諗一啲好嘅嘢啊。當你自己仲係好諗緊工作嘅時候咧，都應該諗唔到， 嗯， 或者好難啊。 同埋因為 仲嬲緊啊，可能 轉咗牛角尖啊，嗰一刻個人，啊，因為呢個憤怒，因為仇恨。令你轉咗呢，這個係啦，咁就唔好啦。 咁好啦，當你自己安靜咗落嚟嘅時候咧，啊，你逐一去諗一諗咧，譬如諗一諗翻佢一啲好嘅嘢先。啊，唔係喎，其實咧佢都好有義氣嘅。啊，佢係點樣有義氣㗎？去諗翻佢。 但有冇辦法可以令到自己嗰一刻係可以冷靜咗個人，即係就再諗佢嘅好處咧？ 係啦，咁喂，之前都有教下，譬如飲下水啦，呼吸啦。諗一啲即係嗰個意象，即係你想象去化夢啦。之前有講過化白夢啦。諗，一啲自己開心、覺得輕鬆嘅嘢，有人可能會覺得沙灘，即刻諗起沙灘就會好輕鬆。 哦，即係我哋以前 可能會諗下上咗山，望，到嗰個藍天白雲， 嗯， 就或者聽到雀仔聲， 嗯， 即係呢個靠自己想象咧。你喺嗰個呼吸完之後去諗。去令自己進入嗰個安靜嘅狀態，個個人都唔同嘅，嗯。啊，我之前都有講過，我一諗翻起，因為冰島實在令我覺得太開心同暢快咧，咁， 嗯， 就自幫自己去揾翻呢啲即係掣啊，禁掣先。 嗯，或者有啲人咧中意，譬如係去下咖啡啊，去下朋友嘅私鬥 啊，都係一啲幾好嘅方法。 或者聽一啲輕鬆嘅音樂啦，即係海浪聲嘅，有好多呢啲即係揾到嘅聲音。5至10分鐘唔夠嘅，咁咪15分鐘咯，即係可以耐少少，令到自己進入個狀態都係嘅。每個人嗰個情況都唔同，可能嗰一刻真係好敏陣，去唔到嘅唔緊要。俾自己安靜咗都已經 OK 㗎啦。 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幾好嘅竅門咧，就係，譬如呢啲叫做煩惱整理術啊。最主要咧就係當一有煩惱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俾個煩惱累積先。 係 就嘗試咧就 Time out，停一停。 係啦，等一等先，跟住咧就累，即係俾自己咧就好好地歇一歇，吸下啲新鮮空氣啊，令到個腦筋咧就保持翻清醒先，跟住先至再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咁個壓力咧就冇咁大啦。 係啊，咁我覺得譬如唔係淨係人哋嘅，你可以先諗咗自己先， 嗯， 因為善待自己嘛，頭先講，我哋都會有挫折嘅時候。或者可能做一樣嘢，覺得自己都唔係如理想嘅，先諗咗自己其實都有一啲優點啦， 啊。嗯， 係啦，我諗自己都容易啲嘅。 愛惜自己咯，即係其實你首先要愛惜自己，先識愛惜人。 成日都講㗎，你要學識愛自己，學識發掘自己啲好嘅嘢，再 practice 去啊！我諗啊，小白都係一個啊好好嘅， 我都會諗你一個好人嚟嘅。 佢又會嚇好細心嘅，啊心多。 你可以繼續數我可以俾5分鐘你繼續數。 好啊好啊。尝试去咁样谂，所以就算小白激亲我啊，我都有500个理由、1000个理由， 咁啊得啦， 都系一个好嘢嚟。 咁啊得啦，冇问题。 系啊，咁但系嗰个重点前设就系你真系安静咗自己先，令自己停一停 time out，去翻个状态，再去平衡一下啦。咁可能你会揾到个出路。 系 啊，我真系谂到转咗牛角尖啫。 嗯， 系啊，佢个人就系咁噶啦。 下下咧，将啲烦恼啊、压力累积咧，其实系冇用嘅。咁呢个叫做烦恼整理术咧，咁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啦。唔该晒你， 拜拜。Okay, bye by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二号 F 同埋三号 M 咧就已经行翻原有路线。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哎，都几好、啊， 冇错啦。 即系嗰啲咩爆水管啊，嗰啲都唔系好听到啊。 唔需要太成日提嘅，因为唔太过重要嘅话就算啦。 即系如果喺啲偏啲嘅地方就 系啦， 快啲整好啦。 大家咯嘛，系啊，最紧要就 系 冇意外，冇坏车。 冇错啦，最 紧 要主要干道亦都系就系畅顺咁啊，好啲啊。 系啊，阿小白，因为我早前咧睇到咧网上流传一张相片咧，你有冇留意到啊？ 系 就系话咧有一位人士啦喺港岛区嗰度咧，喺私家车里边咧就冇戴口罩，啊、但系咧就俾警方票控。 哦，我都好似有睇到相关嘅报道。咁啊，啲网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说话出嚟啦，就话又话私家车唔系自己的地方嚟嘅咩？咁样咁啊点解仲会票控噶？咁当然有好多讨论啦，系咪先？ 咁当系。咁當然啦，但係後屘我又睇到咧，有啲媒體咧就話翻，嗰個男仔其實佢係唔係喺個車裏面冇戴口罩，佢係落咗車之後咧，係搞一搞車尾箱啲嘢咧，而冇戴口罩被票控嘅。 哦，咁即係嗱，佢喺私家車入邊咧，咁我唔理佢私家車入邊有冇戴啦，總之佢喺個路面上邊咧。因为他整理自己的车嘛，在路面上面的时候，他没有佩戴这个口罩。咁我作为一个驾驶者咧，有阵时即系你话攞落去车尾箱整啲嘢咧，其实都耐唔时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嘅。咁我都成日提住自己，总之一开门戴翻个口罩又好，或者你就上车嘅时候，始终而家呢个抗疫期间，最好你就算揸车都好啦，你都戴住个口罩。因为我而家其实就算喺路面上面见到好多私家车咧。个个乘客啊，即系譬如一家人咁样，全家人都系戴住口罩，就算喺个车入边，佢哋都系戴住口罩噶。 系啦，即系有啲就有戴，有啲冇戴咯。可能依一个个案咧，就系咧根本喺车度冇戴，所以落咗车唔记得戴都唔出奇嘅。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真系我试过咧，落咗楼下都唔记得戴口罩。 哎呀， 因为屋企冇戴开啊嘛。 吓、啊，咁啊危险啦。 系啊，咁啊梗系即刻戴翻俾。 即刻翻 转 头啦，系啊，一去到 lift 口啊，唔记得即刻翻转头啦要。 系啊，嗰、那个管理员已经话：，喂，你做咩唔戴口罩啊？咁好好嘅，都个口罩你啦，你唔使翻翻上楼， 系啊，好彩你嗰度又有管理员提一提你咯。啊，爹哋做咩啊漏咗啊咁样，佢即刻可以翻转头嘛。如果你话我嗰度管理员都冇嘅话咧，真系靠自己成日提住自己啊。 冇错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话咧，原来咧电单车司机咧同埋乘客咧有个规例咧就一定要戴口罩嘅。电单车嘅司机啊， 即系电单车司机即系已经戴咗个头盔啦，但系佢都要戴住个口罩。 系啦，有个规例要戴口罩啦。咁但系你话私家车有冇规定要戴口罩咧？咁就警方就话咧，私家车咧就唔一定规定要戴。戴口罩嘅，即系冇入罚。你唔戴口罩咧，就犯法咁样咯。但系咁样啦，而家目前嘅疫情咁严峻咧，其实都应该戴口罩咧，预防疾病好啲。 咁梗系啦，咁我都揾咗咧，就系、是、之前咧呢啲报道咧，咁其中有见到律师就亦都有提过嘅。咁根据呢个防疫规例嘅原则同埋精神咧，系要防止病毒传播嘛。嗱，一般嚟讲，如果市民咧不戴口罩喺私家车之内咧，咁啊闩晒呢个车窗。闩咗呢个车门，系属于咧一个密闭式不致，系啦，系不致，系密闭式不致传播病毒。咁啊，故此咧就私家车可以视为一个私人地方。头先呢条都讲得啱啦。咁但系咧，市民如果喺私家车上面没有佩戴呢个口罩，但系又打开咗车窗嘅话咧，嗱，正常嚟讲咧，佢就应该系好似冇乜事情发生啦。但系如果你打开咗呢个车窗，而造成咗呢个传播病毒有呢个风险存在，或者造成咗呢个传播风险出现咗嘅话咧，咁私家车嘅车内同埋公众空间咧就会变成同一样嘅睇法啦，就无异啦。咁有机会咧系构成呢个违法噶。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要谂啦，我打开咗个车窗，系你的而且确入边咧系一个私人空间嚟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系搞到呢个个嘅病毒咧传播咗出去嘅话咧，咁个私家车嘅车厢入边嗰样嘢咧，大家就要谂清楚咯，系咪仲系属于私人空间咧？你有冇开窗咁，你就要自己谂下啦。 系啦，其实每一样嘢咧都有好有灰色地带。 系啊， 其实讲嚟讲都系讲你自己嘅人心啊。 冇错啦，如果大家抱住一个精神，我都系防疫嘅，我闩好车窗，我闩埋车窗，我都戴埋口罩嘅，咁咪最安全咯。 咁咪冇咁多争拗咯。其实你头先提出一个点就系话，我讲得觉得好啱嘅。你闩晒窗嘅，你可以唔戴。但系如果你开咗窗嘅话咧，你真系唔知道自己有冇菌啊，或者其他嘢咧，你惊影响人哋嘅话咧，开咗窗嘅话就一定要戴，咪睇你自己出心咯。 系啊， 唔好成咁多争拗。 系啊，例如我去入油嘅，咁我驾驶人士，我去入油嘅时候咧，咁我都要搞低个车窗噶嘛，系咪先？ 即刻戴翻口罩。 梗系唔系啦，我直头全程车我都戴住个口罩。 你系比较 安全啊，因为我一搞低咗个车窗之后咧，咁我会同出边啲人接触噶嘛。啊，唔该你帮我入油啊。咁如果我哇嗰、那个时候，万一系边个有病毒都唔好啊，所以全程戴住个口罩最安全啦。 係咯，始終你係揸緊車嘛， 冇錯啦。 但因為你講嘅之前我都會留意啦。其實好多車裏面咧，好多車裏面嘅人有啲有戴，有啲冇戴嘅。但其實最好就戴 住咯， 因為而家疫情 咁 多， 做乜嘢啊？大家都想快啲過翻啲正常日子，咁做好佢咯。 快啲去玩下，去遊下水啊嘛！大家都想 係咯， 遲啲先啦，係啦。 又話又傳又話風海灘嗰啲，如果唔驚啊，冇得玩喎，個個都驚啦。 咁而家其實就唔應該去嘅，俾你去你都唔好去啦。 係啊，啱啊，又冇救生員而家，俾我都唔去。好啊 ，Didi 講得啱啊，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先，早晨啊，鐘哥。 早晨咧， 系啊，今日朝头早21度嘅气温，哇！即系头先我同 Didi 讲嘅时候咧，都话喺车入边咧，我哋都最好戴住口罩，真系呢样嘢都提一提咁多位拍档啊！呢、這个要真系， 哦，呢、這个梗系啦。不过你话21度，我呢边睇咧，可能升咗添啦。 吓、 啊，我啱出嚟嘅时候23度，我都 唔系嘛， 系啊，所以咧感觉到而家真系一个。都唔系春天啊，只系一个夏天啊，已经 系啊，而家系捉住呢个春天嘅尾巴， 系捉住春天嘅尾巴啦。不过个天咧就有少少灰嘅， 系吓，点解啊？ 有啲灰啊，但系咧温度啊高，不过你又大家都唔使担心啊，因为由于呢一个有少少微风咧，其实今朝咧系有啲舒服嘅感觉嘅，即系凉凉地，又未至于有个太阳晒住，但系咧有啲温暖嘅感觉。呢个天气咧系唔错嘅。 系，我见到而家夜晚瞓觉咧，即系我夜晚就会出去出街抌垃圾噶嘛，嗰度，因为就唔系话就咁抌喺门口啊嘛。咁我一路行嘅时候咧，我都留意到附近咧都有唔少嘅人咧已经开冷气瞓觉。 哦，咁又未免早咗少少嘅。嗱，如果大家为咗环保着想咧，唔系话唔俾你开冷气，其实呢个时候开风扇可能会舒服啲。 系啊， 开个微微地嘅风扇，又或者如果你真系话，唔系，我真系顶唔顺要开冷气嘅话，不妨试下用时间制啦。 啊，系啊， 冇开通宵。 啱啊，啱啊，时间制呢个方法咧，我非常之受落啊，因为 系啊， 其实人最难系搞系咩咧，就系要瞓着嗰下啫嘛。 嗯， 瞓着咗你眼瞓嘅话，冇嘢嘅，好少热醒噶。 系啊，嗱，所以咧，今个朝早咧，即系当然啦。如果啊，我见到有人着短袖衫添，我话气容处理真系厉害。 系咯，你行去佢前面啊嘛，钟哥。 我已经着件唔着外套，着件恤衫噶啦。 系咯， 佢仲系一件 T 恤，仲要系短袖喺我前面， 你 喺度摇晃。 你听日着背心啫，钟哥。 哦，你唔好以为我系胡世杰啦。好啦，翻入嚟再讲啊！ 好啦，好啦，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头先钟哥都话喺出边，喂，见到出边好似灰灰地啊，原来咧。唔單止係雲啊嗰啲嚟嘅，可能咧有少少咧都係嗰啲PM 啊嗰啲咩微塵嚟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7:16啦，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一齊聽聽先。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註冊中醫吳玉成。 早晨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嗱 ，Victor， 梗系要揾一个咧，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关于我哋咧呢一个新冠病毒嘅一啲后遗症啦。我都有听过，不过唔知道咧中医角度点样去理解同埋分析呢一个病症啦。 咁其实如果我哋暂时嚟讲咧，就系、是、因为病毒咧就会侵犯我哋身体嘅啲内脏啦。 系 啦，咁我哋就会发现咧，好多人咧就开始有出现呢、這个有啲后遗症。系、啦，咁即系我哋而家叫嘅呢个长新冠，即系 long covid 嘅问题。咁咧，佢个情况咧就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嘅症状嘅。系、啦，咁而家我哋发现咧，其实好多就算系即系啲唔系重症嘅人咧，都会有呢个 long covid 嘅问题啦。咁如果你本身系重症嘅话咧，咁嗰个后遗症会更加犀利啦。咁你轻嘅话，其实都会有呢个后遗症嘅。 嗯哼。咁后遗症即系嗱，听个名字就叫做长新冠咯，系咪即系话后遗症其实都系同你本身确诊之后嗰啲症状好类似嘅咧？ 似嘅，但系因为你确诊嘅时候嗰啲可能系最主要系嗰啲即系可能咳啊、肺炎啊、发烧啊。咁、长新冠嚟讲咧，一般嚟讲我哋发现嘅嗰啲情况咧，就是、多数系啲后遗症，即系可能干咳啊、冇乜力啊、心口痛啊、心口翳住啊，有啲可能有啲喘啊。即系喘，我哋都成日见啊，即系啲病人可能会话 我開始行少少路就開始喘，做運動少少已經開始喘，可能以前唔係咁嘅。 嗯， 係啦，咁甚至乎咧，都係啲嗅覺啊嘅嗰啲即係唔見咗啦。 嗯， 咁包括而家我哋最新都發現咧，呢個新冠肺炎咧，其實會傷咗個腦，引起呢個記憶力嘅減退嘅。 係係，咁有冇話咧呢啲症狀咧，係咪即係話咧一康復咗之後就會出現，定還是係咧不定時嘅，可能隔一段時間啦先至出現嘅咧？ 咁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翻之後就會開始出現啦。咁、 嗯、 一般嚟講咧，我哋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咧，佢有個定義嘅，佢就話喺你感染咗呢個疫情之後嘅三個月內出現嘅。嗯，咁同埋持續至少兩個月，係啦，咁呢個就叫長新冠啦。 嗯，嗱，我亦都有聽過，除咗長新冠呢一個新嘅名詞之外咧，有聽過腦霧啦，即係大腦個腦啦，即係大霧個霧啦，亦都係嚇。其實呢一個又係乜嘢嚟嘅咧嚇？ 咁其實呢個都係長新冠嘅其中一個新冠肺炎嘅後遺症啦。 嗯， 咁其實咧就係話咧，即係有啲人咧就會出現呢、這個可能即係集中力不足啦。 嗯， 同埋有時可能諗嘢比較混亂啲啦，同埋好容易唔記得嘢，同埋思考慢咗啊。即係我啲病人就同我咁講啊，就話其實就好似反應慢啲咯，即係人哋講咗啲嘢之後咧，要可能一啲時間去反應呢個問題咁樣。係呢、這個就係我哋話嘅呢個腦霧嘅情況啦，咁我哋三月七號嘅時候，呢、這個牛津大學咧，佢都有做過啲即係出咗個 paper 啦，就話發現咧，其實咧感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個大腦咧其實會萎縮嘅，老化十年嘅，係、嗯、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解釋點解我哋會出現呢、這個腦霧，即係認知障礙嘅呢個問題啦。 嗯，嗱咁樣聽落咧，可能對於日常生活啊，甚至乎工作咧，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啦。咁喺中醫角度方面啊，會唔會即係嗱？之前我都有聽過，譬如中藥可以醫腦退化或者帕金遜之類嘅嘢啦。呢、嗯、一種嘅腦霧又可唔可以用上一啲中醫藥去幫手咧？ 咁係啊，咁呢個病咧本身都好影響人嘅，甚至乎即係外國好多人因為因此翻唔到工啦。咁我哋中即係我哋中醫其實咧就有啲即係老祖宗嘅方法啦，即係包括補啦、補氣啦、補血啦、補陽啦，咁同埋有啲活血化瘀嘅。咁我哋認為咧呢啲活血化瘀啊、補氣啊、補陽嘅藥咧，其實去幫助呢個腦神經嘅修復啦。咁另外咧就唔單止係補嘅。咁我哋有啲化痰嘅藥咧，都其實喺而家嘅研究裏面都發現咧，佢可以幫助呢啲代謝廢物嘅排出，即係譬如話麻黃啊、細辛啊呢啲啦。咁其實咧就係等於係我哋而家都發現，其實患上咗呢、這個新冠肺炎之後咧，其實個血裏面咧，其實有啲神經嘅啲垃圾啊、啲代謝物啦。咁、 嗯、 其實都係幫助我哋身體快啲排出去，咁快啲恢復翻我哋嘅認知功能啦。 咁啊，問下 Victor 先，有冇啲乜嘢食療咧可以推介俾我哋？即係如果係康復咗嘅新冠患者啦，可以自己試一試嘅咧？ 咁其實我哋今日講嘅腦霧咧，就係、是、嗰個認知嗰度，即係記憶力差咗啦，又或者可能即係好似反應慢咗啦。咁、 嗯、 其實我哋都有啲中藥咧，其實好似阿丸子啊、酸棗仁啊、柏子仁啊、茯苓啊呢啲，其實都會對於呢個增強抵抗力有幫助嘅。咁另外啲食物，即係譬如杞子啊、桃仁啊、百合啊、龍眼肉啊、大棗啊呢啲，其實都有提高記憶力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都可以根據你嘅情況去試呢啲食材啦。 係。 咁呢度我都為大家準備有啲即係一個聰明茶啦。 聽個名好正嘅聰明茶。 係啦，咁俾大家容易記啲啦。係。咁其實佢就係一個健腦同埋益智嘅效果嘅。 係。 咁呢個茶咧，其實小朋友都 OK 嘅。 嗯哼。 係啦，咁咧佢其實就係有啲銀杏葉兩錢。 嗯。 益智仁兩錢，遠志一錢，同埋人參一錢，咁可以加少少蜜糖啦。咁其實就係好似以前咁，即係茶寮咁啦，即係可能大火滾咗之後， 嗯， 可能焗個十分鐘、廿分鐘咁樣就 OK 噶啦。咁之後當水飲。咁其實就係、是、因為我哋覺得咧，呢個銀杏葉咧，其實本身咧佢有幫助呢個腦血管嘅一個微循環嘅，即係增加個血循環啦。咁益智人個名都係益智啦，即、就、係、是、增加智慧啦。 係。 咁人心佢本身都係有啲燥金咧，係可以補氣同埋補腦嘅。 嗯， 係啦，所以呢個情況咧，其實就可以即係不妨一試啦，就當普通嘅茶咁樣飲啦。係。咁但係當然啦，因為呢、這個

我会陪住你。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的时间，神光第一线都会陪住各位听众的。咁啊，睇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6度啦。晚上有一两阵的骤雨噶，咁啊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嘅。而家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今日系3月16日，星期三，农历2月14，释宜祭祀素舍。 今日好似麻麻地， 唔使咁谂嘅。今日忌栽种、作造、安葬、嫁娶， 唔啱做嘅嘢多过啱做嘅嘢， 冇得咁计嘅。今日都系国际不要自拍日， 我会利用唔再自拍嘅时间，做多啲唔同类型嘅事，好好充实自己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俄罗斯持续军事行动之下，乌克兰首都几乎实施35小时宵禁，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最大医院被俄军占领，地方官员话未能离开的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当作人质。總統澤連斯基再次呼籲西方國家對俄施加更多制裁。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就說，在俄方就烏克蘭人道主義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的決議草案中明確作出規定，包括呼籲停火和確保人道主義通道安全暢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說，至今超過300萬人離開烏克蘭，戰事以來有691名平民喪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英國宣布制裁370名俄羅斯個人，並對奢侈品實施新的貿易限制。另外，俄羅斯外交部宣布對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加拿大一批高級外交與國防官員和300多名議員實施制裁。加拿大早前宣布多輪對俄制裁措施，包括對俄羅斯總統普京、被視為普京核心圈子的成員、俄羅斯國家杜馬即國會下議院相關人員等，實施針對個人和實體的制裁，並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等。歐盟國家領導人據報將在下星期的峰會上提出，歐盟國家應該立即開始補充天然氣儲備，為明年冬天做好準備。俄羅斯揮軍烏克蘭之後，歐盟27國領導人上星期同意逐步減少對俄羅斯石化燃料的依賴，包括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不過要全面淘汰使用俄羅斯天然氣需要幾年時間，因此歐盟各國亦要採取措施減輕俄羅斯供應中斷可能帶來的影響。歐盟40%的天然氣、27%石油進口、46%煤炭進口都來自俄羅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最嚴重嘅就係近排啲油貴咗好多。咁啊，問下兩位拍檔覺唔覺得先啦嚇？嗯， 嗱，咁啊，永遠咧，你都會覺得係好似有優惠嘅。因為咧，由而家每一個油站咧，佢喺唔同嘅即係星期，即係每一日裏邊咧，突然之間有邊一日佢會有優惠噶嘛？即係當然你要用佢嗰張指定嘅油卡啦。咁你如果你喺嗰一日去入油咧，你咪好似覺得優惠咗咯，因為你唔會平時去入啊嘛。即係如果你平時正常價，你唔會專登走去入油噶嘛。 系啊，咁但系等到嗰一日咧，你发现都唔系咁优惠，因为啲排价去到22-23蚊， 平价 喎。仲要讲紧，哇，真系好夸张。我记得上年差唔多时间都系讲紧18蚊啫嘛，前年咧16蚊添啊，咁样。咁所以哇，有阵时都喺度谂，唉，不如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啊，真系好难搞啊，啲油咁贵。 你讲而家几多钱啊？而家 22-23咯， 22-23啊。即系如果你攞翻许冠杰当年嗰只歌咧，即系70年代嗰只加价热潮咧，佢里边有句歌词咧就 系 燃油每卡7.6，你就谂下70年代到而家系争咗几多钱啊？ 所以你好难怪啲人好中意80年代、90年代啊，因为嗰阵时真系好多嘢都平少少啦，咁样咁啊嗱，除咗讲油咧，今日都想讲啲。驾驶嘅事嘅，咁啊有阵时有啲人咧就乱咁泊车，咁乱咁泊车咧就搞到阻住人啦，就唔好啦，成日都话留电话咁样啦，咁我都有试过，有阵时啊真系上去公司做少少嘢，跟住啊摆低咗架车，跟住下边就算系抄牌，跟住阿 Sir 都会话，哎有冇留低电话你咁，跟住我即刻会话我有啊咁样，佢话。哎好啊快啲开车走咁样。其实都系一个普通嘅交流嚟嘅啫。 但有时呢有啲人留低咗电话呢你打俾佢呢佢原来唔喺附近㗎喎。即系其实佢嗰个电话呢冇方便到你嘅。 即系佢拍低咗喺地铁站口。然之后呢就搭港铁呢 就去咗第二度。呢个系亲身经历嚟嘅。我试过喺公司呢咁你知道我哋公司嘅停车场呢咪好逼劫嘅。咁有时候即系大家可能即系入一入去咁录少少嘢咁就走啦咁就泊咗喺中间啦。咁跟住我就打俾佢喔唔好意思啊阻住我架车可唔可以褪一褪啊。跟住然后佢话唔好意思我去落库。咁我咁你几时上返嚟你赶唔赶呀我啱啱坐低咗食饭喎。哇你放低架车喺呢个路中心。你落去食饭 系啊，同埋你挡住人哋架车啊嘛，其实即系冇嗰个自觉性喎，真系搞笑啊！ 系咯，即系你又留低电话，即系你都知道可能会有人打俾你，咁但系你又唔系喺附近嘅喎，咁跟住我话我唔得，我赶住走啊咁样，佢上到嚟仲要即系好似瞄一瞄我咁样，仲要阻住我食饭啊！ 哦，一落库谂住落库等你等得嘅，落库我食个饭一个钟啫，应该等得啊嘛。 所以我觉得好古怪，即系你本身个位就已经唔应该拍啦，即系如果你自己拍好地地你。食咩都得啦，系咪？ 系啊，咁啊，点解无端讲啲泊位嘅嘢咧？话说系咁嘅，咁啊，网络上咧，有个面书嘅分享啦，咁啊，见到有架私家车咧，就泊咗人哋嘅车位，咁啊，俾人大致封印咗。点样封印咧？其实就 print 咗好多张唔同嘅A4 纸出嚟啦，跟住就写咗一连串嘅号码啦，咁样唔系一连串嘅文字，咁啊，大概系咁嘅。你泊咗我嘅位置啦，留电话，跟住都几恶嘅，其实咁样入边有啲。少少操作嘅，咁我不方便喺度讲啦。不过即系有网民就笑言啦，点解咁大个号码写住都可以拍错嘅？因为估计系咁样嘅，好似啲叫屋苑咧，譬如我自己时租我自己月租嘅，咁啊永远都系拍 L45咁样先算啦。咁你唔会拍咗个月租嘅车位噶嘛？你时租嚟噶嘛？同埋商场已经讲明可能三楼先系时租嚟嘅，一二楼都系。一啲住户或者租客嘅一啲位嚟嘅，咁你拍咗人哋，咁我架车摆边咧？我唔可以摆上时租嗰度噶嘛，咁所以真系比较难搞啲咯。咁啊，两位拍档有冇遇过同类型嘅情况咧？我又想问下啦吓。 唔系，即系好譬如你阿欧，你睇嗰、那个即系面书上边嗰张相咧，你好难推敲究竟佢系拍错啊，定还是专登拍、啊？因为佢嘅车已经停咗喺度， 好似顶 佢系顶住人，佢又系啦，我唔知佢有冇拍错，但系我睇嗰啲文字咧，佢就话你阻住我后边架车出去咁样， 系 即系我估佢应该系泊喺佢后边，咁佢嗰个位置未必系即系应该佢泊嗰度嘅，咁佢就顶住咗条路咁样。 咁啊真系奇怪啦！咁如果照计，佢系经常泊嗰个位置，即系呢件事唔系第一次发生啦，咁无奈阻住佢啦，咁好明显呢架车咧就应该系啱啱今次阻住佢咯。咁所以我就话，究竟佢系 唔覺意拍咗，因為佢可能佢唔知呢、這個停車場佢第一次拍，唔覺意拍咗啊，定還是佢知道都專登拍呢個位 咯？哦，咁如果佢唔知道，佢又真係唔會特登留電話喎。佢唔知道，佢唔知道我都唔知道我阻住佢你咁樣。 即係如果佢唔知嘅話，哦，我拍咗呢個位，我都唔知道原來阻住你，又或者原來呢個位唔拍得，我都唔知嘅嗱。咁真係又未必可以怪曬佢。 嗱，但係又咁，你容唔容許佢唔知啊？即係有時候，譬如你。都是驾驶者去到停车场发现喂有啲人即是不要只是停车场即是在道路上面、即是做了一些其实都是会影响到其他驾驶者的行为。咁佢话我唔知道啊咁样你会唔会觉得不能接受呢 咁我睇下你究竟是哪一位啦即是你是当事人啦定还是第三者。即是如果你是旁观剥紧花生嘅梗是话算啦由佢啦走啦咁样。但如果你是就是被佢塞住嗰个人梗是话点会唔知道啊？ 系啦，点可以唔知道啊？咁样 系好多时候，我见喺街顶住都已经见唔到有留电话咧，跟住就会有一幕戏演出先嘅，即系嗰俾人顶住嗰位车主咧，就会望下身边嗰啲人，喂，你知唔知噶？嘟嘟嘟嘟嘟嘟嘟嘅车系边个噶？咁样佢话啊，等咗好耐啦，又唔留电话，嘟嘟嘟嘟咁样啦，咁啊加入啲助语词啦，即系会有一幕咁嘅戏演出先嘅。其实我估普遍香港人都唔会即刻就。打俾阿 Sir 叫佢揾另一個車主嘅，但係搞好耐，譬如呢啲幕戲咧做咗五分鐘咧，都不得其效咧，咁所以咧就要打報警咯。咁通常我見喺街就常常發生嘅，咁啊聽下網民點樣講啊。其實好多網民咧都幾，因為網民可能唔使幾負責任咧，其實就係第一次咧就係用筆寫，第二次咧就係用鎖匙寫咁樣嘅。咁唔好啊刑毀啊大佬係咪先即係網民講嘢可以好唔負責任但係即係電台啊大家負責任唔可以咁樣啊。不過我自己呢都試過喺街呢無端端俾人呢手多呢刮返我架車喎。我覺得好奇怪喎呢一件事。 你唔需要覺得奇怪喎、 啊。點解啊 其實有邊個未試過啊即係我唔係話你用鎖匙劃人架車啊係有邊。 唔好喎、啊。 有邊個 係 囉。有邊個未試過你拍架車喺街係冇人劃過啊即係我都真係好想識一啲咁嘅人，即係你從來泊車喺街係冇人搞過你架車嘅，我真係唔係好信嘅。 係咯，但係有陣時候我都喺度諗翻自己，即係反省翻自己啦。啊，係咪泊得歪嚟歪稱啊？係咪泊得特別樣衰啊？係咪阻住人啊？我發現咧有兩三次中咗人哋咁樣攞鎖匙刮嘅。是完全我冇做錯過任何嘢嘅，即係當然你話喂派街都唔啱啦，即係我抌開嗰一下先啦，即係當我買碗雲吞面食，我翻嚟俾人畫咗一下，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 但我想問呢啲痕咧，你哋係咪覺得一定係特登畫落去？即係唔會話有個人咁啱好近喺你架車隔離落車，唔小心刮到刮花咗咁樣，即係你哋係排除咗嘅。 我就係阿 Kitty 講嗰個咯。因为有可能即是你而家你行你只係见到嗰个现嗰个真叫做真实 係啦係啦。 嗰个真实就係有条痕。 嗯。 但係个真相未必係有人专登㗎嘛。 係。 可能係意外呢。 但係头先听阿欧讲佢係完全冇諗过係意外㗎喎。佢觉得係即刻諗係咪自己即係得罪咗人啦。 我真係冇諗过係意外喎。因为嗰啲好明显係真係多手喎。 嗱你要知道呢有一啲嘅男特别係男士呢好鍾意点样呢唔用锁匙包。就将成抽锁匙挂喺条裤噶嘛，即 系 行嘅叮叮当当好中意噶嘛。可能佢行过嘅时候咁啱经过你架车，唔觉意嗨到，佢都唔知道。 又行得咁近嘅咧，咁 意外，可能两架车中间，佢又要捐车罅中间出去，意外，可能系咁样噶嘛。 哦，你咁样讲完咧，个怒气全消啊！ 无心之失系嘛？ 可能唔关你拍车事， 体谅翻佢系嘛？怒气全消啊！呢个系 consequence 因果系嘛？你想讲啊？ 冇错，未必一定系你唔啱噶嘛。 系咁啊，所以即系回应翻呢、這个叫做贴文啦，个楼主咧就系话：，唉，唔好嬲啦。其实有阵时呢啲嘢都系你让下我让下你啦。讲真，今时今日，你锁佢架车，咁佢可能又要俾多几嚿水去解锁咁样，咁大家又可能即系已经。大家唔係好糊到口啦，或者個社會環境唔係幾好啦，可能仲會喐手喐腳添。咁啊， 大家欣欣攘攘啦，我只能够讲，其实即系揸车都系求个方便咧，特别系疫情期间，真系多咗人揸车，因为少咗搭公共交通工具，惊感染啊，剩嗰啲就特别要体谅同埋忍让咯。 不过泊车咧，我有一个习惯都要同大家分享。如果我泊一个我唔识嘅停车场咧，我通常咧即系要望清楚系咪时租咧定月租咧，会望清楚咧。如果我唔知道究竟系时租定月租咧。我点都会揾一个管理员问咗先，呢个位拍唔拍得？因为我唔肯定啊嘛，即系除非佢写到好清楚，时租系呢一层，月租系嗰一层，咁你唔会拍错咧。如果我唔清楚嘅话，我一定会问，即系问一个人。咁我先知道究竟嗰度可唔可以跑？ 因为个后着都几麻烦嘅，即系你麻烦到好多人嘅，即系本身嗰个车位个主人啊，跟住你其实佢又会搞到管理员啦，咁啊管理员又会问你啦，咁啊又唔知你几时翻嚟啦，同埋最惨就系可能你泊低架车，你系去做一啲好紧要嘅嘢，或者要做一啲好耐嘅，你先会翻嚟噶嘛，咁所以就真系要即系。调翻转，除咗忍让之外咧，我觉得都要负责任咯，做呢个驾驶者。 无数次独个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泪安躺，栖身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一抹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曾试图过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泪安躺，栖身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做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一抹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其实我只想一起躺进暖光，荡进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无几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愿你都想回头，没法消去 看， 7:52，听过有 Ian 陈卓贤留一天与你全息。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唔知道大家寻日咧有冇留意到啲新闻咧，就喺度话消委会咪出咗个报告，就话嗰啲室内嘅 BBQ 炉、啲烧烤炉咧，咪有好多声称系无烟嘅。 系 无烟嘅嗰个原理就系因为佢喺个底嗰度有个风扇，呼咁啊，将嗰啲烟咧，你原本啲烟系升上去嘅。 嗯。 不过佢用嗰个风扇咧，就将啲烟咧就喺下底嗰度做咗啲过滤，跟住咧就好似唔见咗啲烟咁样。 系啦，即系孤陋寡闻。我又冇睇嗰个报告，我又未见过呢个产品。 咁有冇听过呢个产品？都冇。 会喺屋企 BBQ 嘛？ 因为我我又 佢就系因为啲人想喺屋企 BBQ 先有呢个嘢产生出嚟嘛。 我又要讲一讲嘅，即系我对两样食法咧系有啲反感嘅。 打边炉， 打边炉同埋 BBQ。 点解啊？ 就系我剥削咗厨师嘅存在价值啊嘛。 系 呢两种食法系。 但系嗱，一般喺屋企咧唔会有个厨师喺度帮你整嘢噶嘛。咁如果你喺屋企可以做到呢样嘢嘅话，咁你喺冇厨师嘅情况底下，咁咪 OK 咯。 即系礼拜一三五就打边炉，礼拜二四六就 BBQ。 唔系，我唔止识钟哥一个人系咁，我身边都有一两个朋友系咁嘅。咁佢哋就唔系话唔中意 BBQ， 唔中意烧嘢食，唔系唔中意打边炉，系啦，佢就话全部嘢都系霎住，跟住之后就系点豉油、点酱油都系嗰啲味啫咁样咯。 哦，但系我又即系要讲翻，其实你虽然话就话 BBQ 同打边炉，我攞打边炉嚟讲啊，打边炉咧虽然都系霎。但你平時嗰啲霎你用清水霎噶嘛？你打邊爐你可能會攞個上湯噶喎、哦。咁你就算同一粒， 咪即係部隊喎、 哦。咁嗱都係噶，你同一粒丸你抌落去嘅時候，或者你嗰啲咩都好啦，咁食嘅時候咧，佢係會有嗰個湯嗰個口，咁令到佢嗰個層次豐富咗，咁咪即係唔係霎咯？ 係，不過個人有個人喜好啦。但我都想知呢啲無煙嘅 BBQ 爐喺屋企係咪即係無煙咧？因為其實如果喺屋企整呢啲嘢咧，除咗驚佢嗰啲煙即係分到周圍都係咧，啲牆啊嗰啲咧，你好難清理噶嘛。第二就係嗰陣味啊，即係你屋企譬如有窗簾啊，總之有布啊啲 sofa。 入晒 啊，系啊， 系啦。嗱，如果你要睇翻安全嘅话咧，你自己上翻即系消委会嗰度去揾啊，或者揾翻佢嘅周刊去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Kitty 问嗰个问题系咪无烟咧咁样？如果你即系譬如你普通整下烧下菜嘅，咁佢嘅烟咧即系真系冇乜望到佢上嚟，因为佢喺下低嗰度飞咗落去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雞翼啊、牛扒呢啲奉旨大煙嘅嘢咧，你點都會見到啲煙嘅。咁同埋咧，其實都有一樣嘢就係佢啲煙雖然咧喺下低嗰度走咗啫。佢話就話經過過濾或者打散咗佢，咁但係佢嗰啲味啊，佢嗰啲叫做我哋睇唔到嘅化學物質咧，其實仍然咧係存留喺個空氣入邊嘅，即係佢唔會話因為經過咗下低之後咧，佢嗰啲嘢就完全消失咗嘅，唔會嘅。有陣時即係譬如病毒咁，我哋睇唔到啫，佢喺度噶嘛，係咪先？ 定還是如果真係中意打中意barbecue，中意到要喺屋企都要barbecue嘅，點解唔裝修嘅時候整到好似一啲韓國燒烤店咁樣？ 即係有個抽風嗰條嘢 一個落嚟咯，你中意到咁樣喎？ 直頭其實而家好多人 open kitchen 噶， 咁 你咪直頭喺個廚房嗰度再整多張細細張嘅台，跟住整埋好中國話齋，你咪整個抽氣扇懟落去咯。 咪即係我坐低嘅時候喺上面拉落嚟，係咪燈嚟噶？唔係抽氣扇咁樣。 其实你咁讲又好似可以考虑下，因为唔系你净系 寒 烧用噶嘛，咁你抽啲油烟，可能你抌住打边炉嗰啲，你都可以拉佢落嚟。 都系噶，都系噶。 系啊，一物多用啊。咁但系其实都想同大家讲咩咧？其实除咗咧就系话要注意嗰个炉嘅安全之外咧，其实喺屋企 BBQ 咧都有几多嘅食物咧，我哋都要注意，因为我哋成日都话而家疫情啊，我哋又唔想即系出咁多街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买咗好多呢一类型，又可以 BBQ 又可以打边炉，你知好多。都是一雞兩尾的啦，你除了雞翼不會拿它打邊爐之外，其實咩丸啊嗰啲都係可以兩邊走噶嘛，咁所以買多咗呢一類型嘅食物，咁但係咪全部咧都係叫做健康咁啱大家咧？原來咧都係大家喺 BBQ 嘅過程入邊咧，就容易咧就食多咗呢一類型嘅食物，而導致咧增加咗嗰個患癌嘅風險嘅。例如就係嗰啲譬如最簡單加工食物，呢個恆久不變嘅嗰啲咩腸啊、紅腸啊。嗰啲芝心丸啊、爆浆丸啊，其实呢类型嘅加工食物咧，因为系好惹味嘅，我自己都中意食。但系咧，每一次食嘅时候咧，我都会同自己讲，系真系致癌，就唔好食咁多啦。望一望个仔，望一望个老婆， 再望一望只狗，算啦，唔好食咁多啦。 唔系唔净止戒烟啊，戒埋嗰啲加工食物啊。 但系都系食条肠啫，你个心理压力咁大嘅。 系啊， 即又要谂下个老婆，谂下个仔，谂下只狗。 所以佢先 keep 到咯呢个身形。 多谢你啊！咁如果你话喂，我真系想食肉，咁啊有啲咩选择咧？咁样都有啲咧健康啲嘅，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屋企 B B Q 嘅时候谂一谂，有几好食嘅。 咁啊斋烧，譬如牛咁样咯， 斋烧。當然好啦，咁你譬如落少少黑椒，其實醃一醃佢，我覺得其實都好食啦，係咪先？仲有啲咩咧？譬如秋刀魚，嗰啲虎蝦啊，虎蝦其實冰鮮嘅都你都可以成日收喺屋企啊，係咪？蜆啊，或者嗰啲本身都已經係去咗皮嗰啲雞扒，阿 Kitty 都應該清楚啲，譬如凍肉鋪入邊有啲話我冇激素嘅，去咗皮嘅，有呢一類型嘅雞扒，你自己醃咗之後咧，其實拎佢燒啊，那個效果咧其實都唔錯嘅喎。 同埋通常咧，其實嗰啲加工食物咧係諗住你食嗰啲海鮮唔夠飽咧，你知你如果靚嗰啲肉咁得幾片，咁你係攞嗰啲嚟撐飽自己噶嘛？有時候 唔 係 㗎，譬如加 即系中意食嗰啲肉。 唔系啊，点我通常咧，即系我喺我极有限嘅巴别桥嘅过程经历里边，我通常一去咧，我一定系烧咗肠。 因为肚饿嘛。 系咯。系啦。最快啊！ 所以佢 系 有佢嘅用途喺度，一系就治肚饿。 系啊，你烧嗰啲咩又秋刀鱼又蚬嗰啲。真係成半個鐘 嘅 大佬，你燒條腸可能十分鐘之內啊，食埋落肚添啊！ 特別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時候咧，佢哋一定 VR 幾嘈噶，好開心啊！你啱啱開著個爐嘅時候，佢實開心噶，佢梗係要即刻食咗個腸先啦。咁但係啊 ，Kitty 講得啱嘅，即係有啲嘢要撐飽個肚嘅。咁但係如果你仲想再健康啲嘅，咁啊蔬菜嘅就唔甩啦。 我燒下啲番薯啊嗰啲咯，如果飽啲係嘛？ 番薯其實金菇都幾好燒嘅喎，金菇燒完咧都幾香口嘅，不過佢係衰咩咧？就係成日黐牙黐得好犀利， 同埋 See you tomorrow 啊嘛。 哦， 因為聽日會見翻佢 啦。通常佢譬如金菇，你都係攞個咩石子包住啊嘛，五嚿牛油落去包住嚟。 哦，係啊，係啊，咁啊又好啲焗住啲味又香啲嘛，係啊。嗱，仲有幾個介紹嘅，譬如咧就係燈籠椒啊、娃娃菜、茄子咧，其實呢個燒咧都係幾好又健康嘅。咁啊，爐啊揾個安全嘅爐，跟住再買下呢啲料咧，咁啊可以食得健康啲啦。 係啊，咁啊大家睇下喺屋企會唔會玩玩新意思啦。 两人乘坐的车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一条村被炮火击中，他们一名同事受伤。福士新闻行政总裁斯科特形容对公司来说是心碎的一日，赞扬扎克尔夫斯基作为摄影人员拥有无比热情和才华。福士新闻一名高级外景制作人就说，夫妇希诺娃在过去一个月一直和团队合作，表现非常出色，赞扬对方是美丽而勇敢的女性，对失去她感到惋惜。合作研发新冠疫苗的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向美国监管机构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为65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针加强剂。指以色列的数据表明，长者接种第四剂疫苗将会受益。两间公司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交文件，指根据对过百万名60岁或以上人士的数据分析，接种三剂疫苗后至少四个月再额外打多一针，同只是打一针加强剂相比，额外打多一针的人出现确诊和重症的机会较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疫苗功效会随着时间减弱。辉瑞行政总裁布尔拉早前亦表示，需要打第四针来抵消第三针保护效力减弱的问题。传染病专家福奇等卫生官员亦提出长者或者需要打多一针。日经平均指数报25,569点，升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79美元，卖出1,918.4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8.35，瑞士法郎0.941，加元1.277，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云带正覆盖华南。

张时间八点十一分啊！咁朝早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喺问嘢之前咧，我想讲啊，有听众咧即系留言啊，就话阿 Kenny 拣啲歌好正啊。 佢直头系原来音乐界嘅代表啦。 我怀疑 Kenny 系咪俾股市咧耽误咗嘅 DJ 啊？ 系。因为其实我发现佢对上嗰几次介绍我哋听嗰啲歌咧，歌路都几广噶。 系啊，好阔好阔下。 我寻日都去翻去听阿 Kenny 介绍嘅歌啊，原来你都啊几有品味噶吓。 独特啲啊，品味独特啲啊。 喂，俾阿钟哥咁讲一讲，明明我头先系准备咗储咗个情绪噶嘛，破咗添。 笑一笑， 笑一笑， 系咯。即系笑完之后，但系个心又一沉啦。 认真翻， 系啊， 寻日跌咗1116点呢个恒生指数。收报18415点，其实寻日冇，亦都冇谂过又跌成千点嘅。咁不过好就好在咧，就寻晚我见嗰个美股咧都有升翻嘅，有弹翻上去嘅600多点啦。咁Kenny， 你觉得今日跟唔跟？嗱，因为咧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即系美市升，咁港股应该都唔会差到去边噶嘛。咁但系呢一排即系冇套路可以追。 是啊，因为点解呢，其实就是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香港的市况方面呢，就除了受外围因素影响啦，嗱外围跌的港股都跌硬了，都不用想了这个头。咁但是外围反弹或者外围升返的话呢，是不是港股都会升呢？呢、这个就未必，因为点解呢，我哋成日节目都强调咗好多次，就话而家香港就面对緊一个问题，就话除了地缘政治啦，即外围的问题啦，仲有一样嘢就是那个政策的。咁其實你基本上呢一排呢個零禮拜再跌底，因為又有新政策嘛，又有即係擔心緊呢個話騰訊會唔會係即係巨額呢個被罰款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其實你見到摩通都出咗報告啦，就不過佢就講到好極端啦，就話呢、這個呢啲中資類股份方面咧就冇投資價值可言啦，因為嗰、那個政策面又實在不太過不明朗啦。咁所以佢個即係説話就可能講得比較極端，不過咧亦都係某個程度上反映咗投資者而家心態啦。就係、是、因為咧唔知道究竟咧嗰、那個係監管嘅風雲咧就幾時係完結，同埋去到咩嘅地步啊？咁所以變咗呢一類型股份根本都無從去即係評估究竟合理嘅估值係乜嘢。你譬如睇翻P/E 計咧，騰訊其實好平嘅咯，即係講真，相對翻之前講緊幾廿倍 P/E， 而家講緊十幾倍 P/E， 其實好平嘅。但是都好似大平賣咁樣咧，即係平值都仲有喎。點解咧？因為大家覺得啊，即係而家喺呢個 moment 係覺得 P/E 特別倍係平，但係如果突然間佢話唔係喎，而家收緊啦，可能咧成年人玩手遊嘅時間都要縮短啦，或者成年人唔可以貨金去玩手遊嘅，咁咪抵得啦，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就唔知啊嘛，呢樣嘢大家都唔知啊嘛，咁所以會一定會有一個係即係風險嘅價擺咗落去咯。 嗱，咁我人咧就好厚道嘅。我就唔中意開名講嘅啲嘢，即係譬如我唔中意嘅都唔會開名啊。但今日一定要開名啊 ，Kenny， 騰訊 唔係 Kenny， 係啊，唔使驚。阿 Kenny 話我 唔係話 Kenny， 但係我係要開名啊。騰訊跌穿300，阿里巴巴71又守唔住。究竟呢兩隻想點咧？而家？ 所以咧，我覺得就又係啦，即係唔好估。第一，首先唔好估底先啦，喺個咁嘅環境之下。第二就係話咧，嗰個銀碼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參考啦。我哋頭先都講 P/E 啦，即係銀碼已經之前其實已經嗰個價就係真係要抹咗去㗎啦。其實就會分不掉咁抹咗去啊。咁所以變咗就我覺得就係話，即係首先第一就如果你冇貨嘅，就唔好立亂去鬧先啦，因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嘅話，真係唔好估底啊嘛。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有貨嘅點算咧？咁但係好似我哋成日都強調就係唔好用翻以前嗰個入市計度參考。咁所以變咗你反而調翻轉攞幅圖睇下，究竟平時佢嗰個反彈咧係大概彈幾多個 percent 到咧，佢又會再跌過嘅。咁你就可以參考啦。咁就每即係一反彈到，譬如假設佢反彈10% 會再跌過嘅，咁你咪反彈8-9% 就估貴咗佢咯，跟住先至敲低位又再買過喺度，將個成本係慢慢係降低咯。或者如果簡單啲，你唔想再糾纏喺只股份裏邊嘅話咧，咁其實你可以沽咗佢換個第二隻噶嘛。因為其實我哋頭先講個指數咁差，或者講嗰個股份咁差，但係唔係所有股份都係差噶嘛。譬如一啲我哋成日都講啦，啲公用類股份啊，或者啲現金流比較強嘅股份嘅話咧，就算Prada 都有得升嘅，琴日譬如東風都有得升嘅，咁呢啲咪 OK 咯，即係佢嗰個啱主題嘅，係個基本面 OK 嘅，呢啲咪係嗰個股份係冇咁差咯。 我昨日有朋友咧，本来话佢想入市咧，跟住佢去咗黄大仙。我话点解去黄大仙啊？ 问问先 咯。佢话要问一问求之千人。 咁点答佢啊？请问 空下下签？ 咦？咁可能真系执翻身彩喎，系咯？喂，但系 Kenny， 我想话头先你讲嗰个操作方法咧，系咪即系可能而家揸住啲新经济股嘅朋友仔，可能都系咁样做会比较合理少少啦？因为我自己身边咧都有朋友，可能系200蚊揸住阿里咁样跌落嚟嘅，咁但系中间佢就即系成日都心存一丝希望啦，觉得可能会上翻，系啦，又或者佢会觉得诶唔紧要啦，我当长线投资啦，好多人揸咗即系砸咗喺度啦，都系咁样即刻转心态一转咧，就我长线投资啦，歇埋眼可能两年三年咁样， 四十年 应该系留俾佢下一代啦，我唔知啦。咁呢个谂法系咪又应该要改一改，定系其实都唔系嘅？如果长线投资咁总会即系上翻去嘅，咁点睇法咧？ 但系呢个心态咧都正常嘅，即系等于好多即系女朋友成日想个男朋友改，但系都为咗佢咧 回头是岸啊， 都为咗有一丝希望嘅，但系到最后都系空谈天荒地老，之后都未改到 啦，即系都系换咗个男朋友啊， 生埋仔添啦，仲等。 中哥就醒目啦，其实个策略就应该换咗佢，头先咁讲。首先咁講啦，就係因為你嗰個基本面已經轉變咗啦嘛，即係你唔係以前話以前咧，你好簡單一樣嘢，譬如好似以前我哋騰訊咁啦，啲手遊嘅話咧，其實點解增長咁勁啊？因為係不斷可以貨金，亦都係一啲未成年嘅朋友亦都可以係咁玩。咁但係你而家都唔敢啦，就算人哋肯願意貨金啊，你騰訊都唔敢係話狂兜錢啊，因為你俾國家個政策係。影響住噶嘛，咁所以個生態環境係唔同咗咯。咁你不如換嗰一啲係國家支持嘅行業，佢係反而調翻轉咧，就係可能回本嘅機會會大啲。咁但係如果你死守堅持嘅話，咁我覺得你另一個方法就係可以而家咪市面上好多啲睇淡嘅對沖嗰啲 ETF 嘅，咁你咪可以著量揸啲咯。譬如你揸咗100萬騰訊嘅，你咪揸翻50萬錢嘅呢啲對沖嘅 ETF 向下對沖嘅 ETF 嘅，咁你起碼。 心理平衡啲啊 ，Kenny 系嘛？我明啊， 即系等于嗰个男朋友激亲你，佢买啲礼物送俾你，你都舒一啖气先啦，系咪先？ 系咁啊，大家可以考虑下呢个操作啦。嗱，寻日啊 ，Kenny 你都讲到，即系阿和王系咧，都好似都叫企得几稳，咁都叫做都可以可能避下险啊。咁啊，头先你提到有啲公用股嘅板块啦，仲有冇啲咩大家都可以喺呢个比较波动嘅时机可以望望佢咧？ 其實我覺得嗰啲係即係同環保啊、再生能源嗰啲嘅話咧，雖然依排都跌嘅，但我覺得就首先抗跌力相對嚟講會係比較高啲啦。第二就話個國家政策起碼係鼓勵先啦。當個市勢氣氛啊轉翻好嘅時間嘅話咧，咁依啲反彈嘅力度相對嚟講比較強啲嘅，同埋都係睇翻如果即係譬如起碼有升四五厘息啊，派息係穩定嗰啲嘅話咧，你跌極嗰、那個即係、就是、個。价值系会显现翻出嚟嘅，所以嗰个抗跌力相对嚟讲系会高啲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 Kenny 啦。如果下次有啲咩歌想我同钟哥播下或者听下咧， 可以节目 系啦，可以同我哋讲下。好，今朝早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 唔该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点啊？欧有啲咩介绍啊？ 喂，今日依然系讲食嘢，计星期一咧。讲呢个怀旧点心，好似略有所成。今日讲埋饼干， 系 今日 咧有咩讲咧？ 其实之前咧嗰两餸饭咧，荃湾嗰个咧，即系有海鲜嗰个啊，跟住依家咧排百几人先买到嗰两餸饭。 唔系喎，嗰日我即刻同钟哥睇，我仲话咦，下面啲留言一般般啫喎。 但是排百几人才买到个两餸饭。 咁佢都要排咗先知好唔好食嘅。 啊咁又系喎。唔系我啱想讲系咪隔篱嗰个排咗一千人。咁要排百几人都正路咁样。 同埋话真系好快买晒啲海鲜。 嗱呢个又系。 系嘅。 因为始终如果你嗰个价钱你买两餸饭但系都系海鲜呢其实都真系真系抵食嘅。 都系一啲招来啦。不过冇办法喺呢个疫情底下大家都要奇招百出啦。 嗯。 讲得好啱，所以我最新加盟咗一个关注组，估下叫咩名？ 两送饭咯。 是啊，就是叫香港。 有冇咁易估啊？ 唔系，你要加埋香港两个字先够。 香港两送饭关注组。 因为点解咧？揾翻啲典故咧，其实两送饭、三送饭咧，都系内地传落嚟噶。系、啊，唔系我哋细个边有呢啲两送饭啫？讲真的。即唔多囉，就算係都係你好簡單，你解茶餐廳啦， A 餐 B 餐 C 餐係咪啊，乾炒牛河啊，乾炒炒米啊。 我諗緊大學 canteen 啊， 係 即係大學嘅 canteen 好似都好耐世紀㗎啦，兩餸飯。 我有啊有啊，係啊係啊，我記得佢喎，大學 canteen 都有喎。 是喎、哦、 最穩陣就是蒸蛋囉，唔好再去試其他，其中一個一定要去蒸蛋。 嗱我估個名唔同啫，唔緊要啦，唔好考究邊個傳落嚟，大概都係食同一樣嘅嘢。咁加入咗呢個香港兩餸飯關注咗，發現呢有五間呢呢、這個兩餸飯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喎，幾得意喎。咁有啲就主打平嘅咁樣，咁28蚊兩個餸跟住加個飯囉。咁呢個應該係我人生之中暂时见到最便宜的啦，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见过便宜过28元两个送再加个饭咯，有没 有？那就未，如果28元两个送、我就真的未见过，真 的便宜 是啊， 抵玩啊，这个想不想知道是哪区啊？ 好啊 好啊， 好远 在不是在牛头角啫， 咁样算 OK 喎、啊， 喺牛头角啫。粉岭都有分店嘅，好似咁啊，自己再玩啦咁样。咁网友推介呢，即平就固然之啦，但你食到两餸饭其实都系争两三蚊嘅啫，即系你话啊两个餸32蚊，咁其实都系争四蚊鸡，啲嘢好食都系重要噶嘛。咁咧，佢呢个28蚊咧，主打系咩咧？网友推介牛仔骨、哦，喂，几霹雳、哦，有牛仔骨食系咪？ 咪始终有肉到肚啊嘛，都系好噶。 系 系啊系啊，我自己系几中意食牛仔骨嘅，即系又去翻啲怀旧点心啦，即系旧时未好兴都有。牛仔骨食嘅，系、啊，即系喺酒楼咁，依家又系少咗啦。咁佢话猪手咧都系必食嘅菜式，够腍够入味、哦， 全部都要抡嘅呢啲系咯， 网民嘅欢心咁样啦。咁我记得之前咧 ，Kitty 都有讲啦，话如果自己去食两餸饭咧，就中意食一啲根本喺屋企咧煮好难先会煮得到嘅， 或者好多步骤 咕噜肉啊嘛，嗰啲咁样 咕噜肉好啦。两餸饭嘅咕噜肉王者，有网民系咁样讲啊吓，咁我自己冇验证过嘅，就系咧喺呢个屯门同埋新蒲岗、啊，咁啊，呢、這个咕噜肉咧，或者叫生炒排骨咧，大嚿，亦都咧仲脆嘅 ，keep 到咁样、嗯。因为有阵时候我哋食两餸饭咧，嗰啲咕噜肉啊或者生炒排骨咧，其实翻到屋企已经系淋咗，因为啲倒汗水咧其实好劲抽噶嘛。咁、有网民咧就话呢、這个咕噜肉咧喺新蒲岗同埋屯门嗰啲铺头咧，你又可以试下咁样咯、 不过根据呢个非正式统计咧，嗰、那个咕噜肉就真系、即系唔系我话你讲嗰间啦，即系普遍嚟讲，咕噜肉咧系卖得比较快嘅。因为嗰次咧、我就经过一间酒楼啦，你知道而家酒楼冇得做夜市咧、其实都要即系变通下噶嘛。咁我楼下嗰间酒楼咧，佢就一盒盒送咧就包好晒出嚟。咁我谂又摆喺台面有十款八款啦、有贵有平咁啦，有啲口水鸡啊，有啲菜啊咁样。咁啊，其中有咕噜肉、哦。咁我就谂住啊，都未够钟咁啊，行多阵先啦。跟住到我去买嘅时候咧，净系咕噜肉冇晒咯。 哦，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销情系即系反映到佢受欢迎嘅程度啊。 咕噜肉真系送饭就一绝 噶。啊，咁啊系，即系酸酸甜甜咯、啊，开胃 嘅。 系啊，特别呢啲天时啊，即系开始热咧，你真系想食呢啲呢一类型嘅口味咯。 啱啊，朝头早都想食添，搞到 啊，已经好饿啦。 呢一间咧就贵少少嘅，点解咧？因为佢入边咧。主打是啲高質少少嘅菜式嚟嘅，佢包括咧有圓條嘅豉汁蒸鯖魚啊， 圓條 係啊，但係貴少少嘅42蚊嘅，如果你要圓條，可能加多幾蚊咁樣，係圓條喎、豉汁蒸鯖魚喎、好有蝦喎， 唔係你唔好誤導咗我先。即系鱼都有分大细，人都有分高矮啊，系咪？ 啱嘅。 咁嗰条鱼几大条先？手掌咁大，定还是手指咁长先？ 嗱，讲真，网络嘅照片我都冇去过食，只不过即系啲关注组啲关注朋友仔就 鋪出嚟話啊，大概加幾蚊雞就會多一條豉汁清湯魚。咁當然你話大大細細咁，我就真係唔知道啦。講真，人哋俾好大條你，咁收你45蚊一個飯盒， 係有 你叫於心何忍？ 你都唔想去做唔住㗎，冇人幫你煮飯啦、啊。 人哋搞唔掂，你都冇得添食嘅。咁我覺得依家就真係互惠互利啦。 知道。 喂，呢個油麻地咧，一間咧又係勁排長龍喎。佢出名係乜嘢呢？佢出名係啲菜啊，夠新鮮喎、啊。 嗯， 啊店主咧就係話，即係之前咧，啲菜咪好貴嘅。咁其實去到呢兩餸飯鋪頭咧，啲店主咧都會求其俾啲好少嘅菜嚟咁樣，求其胡運過關就算啦。但係咧呢一間咧就堅持啊，就算係咧嗰陣時菜嘅來貨價好貴咧，佢都俾大家再加多少少菜咯，或者俾多啲你食咯。務求係即係傳統，最傳統就係食多啲菜，身體健康啲。即係佢個理念係咁樣咯。咁啊呢一個理念又得到網民好 buy 咁樣咯。嗱，依家係喺油麻地嘅咁樣咯。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呢啲兩餸飯嘅新嘅 update。唔知遲啲會唔會有啲新嘅菜式出嚟咧？嗱，依家我哋講嚟講去都係清湯魚啊，或者即係叫做豉汁炆排骨啊，類似呢啲啊，你估遲啲會有啲 fusion 啲嘅菜式？ 唔好，唔 贊成， 唔贊成。雙餸飯嘅精髓咧，就係你以為有得揀，其實係冇得揀啊！ 即係嚟嚟去都係嗰啲，係啦。 呢個係精髓嚟噶嘛？如果你無端端就整多樣新嘢出嚟，我就會諗啊，即係心大心細，其實唔應該有呢一個咁曖昧 嘅。阻住後面 就係 啦，因為本身佢已經攤曬出嚟幾十兜咁樣，可能有20個餸，咁你已經要諗啦。點不知我下次即係諗好咗下次嘅時候，下次嚟到咦點解轉咗嘅？咦又講得啱喎。 係啊，所以係嗰幾樣。就嗰幾樣咧，夠噶啦。 係，因為始終而家都即係多人買啊嘛，我都發現街市嘅時候排長龍，如果前面嗰個喺度左睇右睇，左諗右諗咁樣阻住後面，唔係幾好。 直話我都講啦，嗰間而家有成百幾人排緊隊。 係， 咁 你 再諗下，千幾人啊，真係。 好，咁啊，歐利就可以繼續留意住呢個關注組啦，睇下有啲咩即係雙餸飯嘅資料可以提供。係 喎，係喎。 係啊，佢簡直係造福人群啊。 係啊，唔該啊， 提供啲又平又靚又正嘅，多谢你。 好。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6日系一年嘅第7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0日。1926年3月16号，美国物理学家、发明家、液体火箭发明者罗伯特·夏金斯·郭达德。在马萨诸塞州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这次发射的火箭名为尼尔，只飞行了 2.5 秒，高度达41英尺，在184英尺以外的地方坠落。这次发射地点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官方指定的国家历史地标。试验显示出液体推进剂是有效的。郭达德进行火箭研究直到1941年为止，亦被认为是现代火箭理论的奠基人之一。3月16号出生的朋友擅长整合想象与实际，感性与理性，懂得平衡不同的层面，乐观，有无比的信心，懂得完整解决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幻想和实际配合的科技发展，是不是你发挥所长的地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望见现在拥有的成就，但是还记不记得曾经为这个成就付出过的每一个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挥军乌克兰的俄罗斯在地面作战方面持续未能取得太大进展。不过，美国官员指出，乌克兰几个主要城市不断遭受猛烈轰炸，而一支向乌克兰首都几乎推进的俄军车队。 仍然在基輔以外20公里的地方，當地平民遭受越來越多攻擊。那名官員又指俄軍在試圖攻佔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和靠近黑海的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時遭遇頑強抵抗，不過南部重鎮馬里烏波爾和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已經被孤立，烏克蘭政府正設法維持和這兩個城市地方官員的溝通渠道。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宣布，總統拜登將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今個月24日舉行的北約峰會，與北約領導人討論俄烏局勢，並重申美國對北約的堅定承諾。普薩基在例行記者會說，拜登亦將與歐洲領導人討論俄烏局勢、對俄制裁、相關人道主義救助等問題。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發言人說，俄羅斯檢察部門尋求法院以欺詐和藐視法庭罪名判處納瓦爾尼額外13年刑期，又說當局指納瓦爾尼在獄中犯罪成為慣犯，要求將他轉移到最高設防監獄，法庭將在下星期二作出裁決。納瓦爾尼早前因為違反假釋條件被判入獄兩年半，正在莫斯科以東一間監獄服刑。他的發言人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希望將納瓦爾尼永遠關在監獄，又說納瓦爾尼在獄中透過視像作供時呼籲俄軍結束在烏克蘭的戰事，希望傳媒將他的訊息傳開，但連線受阻。報導指納瓦爾尼透過律師和盟友在社交平台呼籲民眾抗議政府向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指戰爭已經成為腐敗和墮落的直接後果，亦是以血腥方式掩蓋普京政權的失敗。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說，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的四個應該就是中方最明確和權威的態度。王毅應約和荷蘭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電話，雙方重點就目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王毅指美國和歐洲不斷升級對俄制裁，令艱難復甦的世界經濟再次雪上加霜，各國民生亦遭受不應有的損害，希望各方能夠多做有利於促進和談的事，而不是相反的事。他又說，目前俄烏已經舉行四輪談判，雖然進展緩慢，但能夠保持談判就有實現停火的希望，中方將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為勸和促談作出努力。日经平均指数报25,563点，升2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38美元，卖出1,922.4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18.37，瑞士法郎0.941，加元1.277，人民币6.372。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09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封路方面，钻石山嘅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嘅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支路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增发电导引指南。 好多准备退休的朋友都会担心自己的存款习惯会不会可以足够养老，那究竟个存款要几多先够呢？ 使了一大笔的医药费，喳声不见了一截，那你开始意识到了，我去到某一个阶段就要将你自己的储钱的形式或者个百分比要改转它。 究竟 Band 丁丁家商的退休方案是怎样的呢？就要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美言康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你嘅朋友有阿 J 冯允谦，早晨啊 J。 Hello， 早晨啊。 系啊，你咧成日都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位多产嘅歌手嚟嘅，因为咧系啊，冇几耐之前收到你嗰只好精美嘅 CD 啦，即系有个血浆嗰、那个有血包嗰个咧，咁啊系啦，咁啊系啦，但系之后咧都已经接住 keep 住都出咗好多首歌啦，咁啊之前有啊生不逢时啦，跟住而家最近又有多首报复。色浪漫啊，咁不如都介绍下你呢首新歌啊。 OK， 咁呢一只歌《报复色浪漫》，其实佢系一只好 sweet， 一只好 lum 嘅歌。咁点解会有呢一只歌？系因为上年我发觉有好多歌，其实我所有嘅歌上年出嘅歌都比较系dark 啲啊，沉重啲。咁但系我今年就想系 start off on 一个比较 positive 啲嘅一个感觉。咁我就寫咗呢一隻好冧嘅歌，咁呢隻歌其實就係講緊當你可能等咗好耐嘅時候，你終於可以同你嘅暗戀嘅人一齊嘅時候，嗰種嘅感覺或者嗰種嘅火花，其實係好 amazing。而呢一種嘅愛係永遠都唔會變，係永遠都係 everlasting 咯。 係呢個係咪你自己親身經歷呢？ 都可以係咁樣講嘅，因為我上年就我記得我是年頭，即係嗰個情緒都比較負面嘅，咁但係開始就慢慢就我身邊嘅人啊，譬如好似屋企人啊，佢哋又特別係翻咗嚟香港啊，去探我啊，朋友啊，或者可能係啲 fans 啊，粉絲佢哋有時可能係出席去支持我嘅活動啊，其實我係 feel 到 even 我嘅同事啊，佢哋俾好多爱我，咁所以其实周围我系感受到好多爱，咁所以令到我系有呢个灵感去写呢一只歌。 呢个都系你提醒咗我，我都记得上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你就系介绍紧当时即系派紧台嘅歌咧，即系你都话啊嗰阵时心情咧，即系好 honestly 嚟讲就真系麻麻地，咁所以你都会觉得啊咁咪接受佢咯，即系人系有负面情绪噶啦咁样，咁但系又随住你个情绪唔同咧，你嘅作品出嚟嘅感觉又。唔同，即系我哋可以喺呢度攞到少少端倪，知道，阿 J 呢排又开心翻啲啦，咁样。 其实系噶，我几极端嘅人。 你是什么双鱼座是吧？因为 我双鱼座来的。 Me too, me too. 即 是情绪化一点是不是 emotional 一点。 是啊，是啊，是啊。 不过呢首你话讲到暗恋咧，我想知道冯允谦啊，即系你以前会唔会都即系暗恋一个人可以收埋好耐好耐嘅咧？ 我都其实我都会系嘅，即系我自己点讲咧，我都比较怕走嘅，即系我唔系好主动嗰个咯，即系可能我系即系同一个人相处好耐，我先会可能会系慢慢咁样去 open up 或者慢慢去。即系会开始做主动嗰个咯。 系，咁但系譬如个感觉，即系你觉得中意一个人，你会唔会都系比较慢热啲，好少会一见钟情啊咁样咧？ 我唔知道一见钟情都有嘅，即系我觉得系感觉咯。 系， 但有时咧，通常呢啲都唔会系好正确嘅，即系可能系我觉得系好多时系慢慢相处咯，因为我觉得系好多时同个人，即系我觉得嗰种嘅 chemistry 啊， 嗯。 是需要多啲時間去認識對方，我覺得係，因為我可能會係同一個人即認識咗佢，我覺得佢好好嘅，咁可能我就嗰種嘅感情或者嗰種嘅感覺。我就會係可以 long lasting 啲， 係 咯，我會係咁樣。 係即係你明白咗啲，你中意佢啲乜嘢嘛？所以嗰樣嘢咪比較可以穩固啲咯，係咪？ 係啦，可以係啦，可以咁樣講。 喂，咁但係你呢首歌叫做《報復式浪漫》啊嘛，除咗講暗戀，咁當然有啲浪漫嘢啦。雙魚座係浪漫嘅喎，我覺得。 都係。 你係咪㗎？你典唔典型啊？ 我都覺得我都可以幾浪漫 的。例如有啲咩？除咗寫作歌，你應該最簡單嘅啦，為你寫首歌咁樣。 我會做咩浪漫？我自己因為我自己都係好好中意睇嗰啲愛情嗰啲片嘅。 哦，係啊。 係啊，我中意睇啲，即係我細細個已經好中意睇嗰啲romantic comedy 啊。係。咁我唔知點解成日都睇呢啲啊，咁就自己個腦都會係。会成日都 imagine 呢啲嘢，呢啲一啲咁样嘅，好 sweet 或者系好浪漫嘅事情啊，咁所以可能我自己即系可能都会帮我写歌啊。其余我自己可能即系对另外一半都有时就会可能系哦有个 image 应该咁样做先会系好正，或者咁样做先会浪漫咁。都会令到人会 romantic 啲嘅，我觉得。 你会做啲咩咧？即系譬如有啲人大家对浪漫嘅定义都唔同噶嘛。即系譬如有啲人会觉得惊喜就系浪漫嘅，即系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做一啲你估唔到嘅嘢就系浪漫嘅。咁但系有啲咧就可能觉得系好细微嘅一啲关心咧都可以系好浪漫嘅。你嗰只又系点咧？ 我觉得两样嘢都要。我唔知系咪因为我贪心，但我觉得系。即係我啲有時驚喜 surprise， 你唔可以做得太多，做得太多就唔會好 surprise 嘅。 估到啦，因為已經知道你條套路啦。 係咯，但我覺得係每一日，即係每一日你都係可以揾啲嘢去，即係帶俾對方驚喜咯。即係唔係一定話要送禮物定咩？可能有時係講個心意咯。你可能買朱古力，你可能唔係話哦係今日係特別係情人節先送咯。我覺得可能有時。哦，我見到一朵花，我覺得好靚喎，咁我今日我就送花俾你啊，係冇原因，咁我覺得有時咁樣會更加浪漫咯。 係，我都覺係，即係你會做呢啲嘅，你都會。 我都會㗎，同埋我覺得係可能有時，坐低即係 even 係就坐低傾偈或者睇電視啊，都可以好浪漫嘅，即係一齊嘅時候係嗰一種感覺嘅啫嘛。 係。我想我都明白，因為我都是雙魚座嘛，所以那些細微的位置，即譬如我都很喜歡買東西送給人的，其實即不是說只是、不只是送給伴侶啦，即以前我都很喜歡譬如行街的時候見到一樣東西，你想起一個人跟住你就買給他，這樣即好像你成日都會想起他，或者他在你心裡面有一些位置這樣啦， 是啦，好 sweet 啊。 Yeah， 是我哋都是 sweet 的人嚟嘅。喂，咁但系讲下你今次个 MV 咧，我都觉得好 sweet， 因为头先有提到啦，揾咗阿 Hillary 啦，原来你发现系同你同公司啊，系嘛？ 哦，系啊，我原本我唔系好知道，即系我嗰阵时我记得系有见过佢嘅曾经，咁但系好初期啱啱加入公司嘅时候，有见过 Hillary 咯，咁但系。嗰陣時就唔係好，即係我好似影咗幅相咁就唔記得咗咁樣，咁就 就同公司商量嘅時候，哦，女主角應該揾邊個？咁佢哋就提起 Hillary， 咁話，哦，我唔知，原來佢係同公司，梗係想同佢合作啊！咁就有呢個機會去揾佢。咁因為阿 Hillary 其實佢係好好笑容，佢笑容好 sweet 嘅，即係你一見到你就會好冧咯。 嗯，所以啱曬啦，都唔使再揀啦， 係啊。係啊，咁就好好彩，佢就嗰個禮拜就雖然係好頻搏嘅，我哋係星期二問阿 Hillary。可唔可以拍 MV？ 咁嗰個 MV 就係星期五就係拍攝咯。 係 咁，所以佢都冇乜機會去準備嘅。 哦，咁但係好開心啦、啊！我見到你哋啲 post 啊，同埋你哋都有做啲 live 去到做宣傳咁樣。咁 係㗎，係㗎、啊，所以我真係唉，多謝曬 Hillary。 係，即係除咗得到一個好嘅作品，亦都即係識到一個朋友咁樣。係 啊， 本身唔熟，而家咁應該都 friend 咗啦，係咪 ？friend 咗啊 ，friend 咗，佢好好啊。 係咁樣好開心啊！不過咧，都即係好似頭先提到話，譬如一啲宣傳的工作呢而家全部都即係轉咗做 live 嘅形式啦、嗯。其實對於阿 Jelly 嚟講，呢、這個方式啊，或者呢一個嘅新常態，你習慣未呢？ 其實而家都習慣啦，因為我哋、嗯、即係之前可能係一年前， 嗯、 一年前嗰陣時都係做緊好多嘅 live 嘅 show 啊，即係 online 啊，或者可能做 phone in 嘅 interview 啊嘅訪問。咁而家都習慣，咁但係。啊，系咪好想咧？咁但系我自己就情愿系，即系可能系，即系亲面见到对方啊，或者可能系真系开 live show 见到 live 嘅观众，我会情愿有呢一种嘅感觉，因为啊系、真系唔同嘅， 系 啊，因为喺个镜头其实你系未必可以感受到佢哋嗰个反应， 系睇唔到佢哋啲表情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听唔到佢哋嘅声啊，咁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即系快啲打赢呢一场仗啦。有冇啲咩说话可以鼓励下而家好辛苦抗疫之中嘅朋友仔咧？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哋大家即系工作都会有影响啦，但系都你话要去比较都未算系最大影。影响的一群，我相信即因为即有些朋友可能连工都开不到，或者有些要停业，样都大家的情绪都会不好，可能即阿朱你说、之前试过情绪不好，你都明白那种down 是怎样，或者哇那个不开心是怎样可以令到大家会即释怀一些呢？ 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咯，和去时间去适应咯，我相信大家其实我们可以即系我哋要继续去加油，同埋我相信系啲嘢会慢慢会越嚟越好嘅。咁我觉得呢一场仗其实都系即系都系好辛苦，因为我知道即系身边嘅朋友我都即系都认识。其实 even 我哋自己，我哋嗰个行业啦，做即系做艺人啊，或者做音乐，其实呢行都好难，因为其实好多嘅活动啊，所有嘢都而家即系可能系延期或者取消啊。咁我自己。嘅 solo 嘅 show 原本系三月开，咁而家都系延期，而家都系等紧可唔可以暑假开。咁、所以我明白呢个心态，其实系个个都要继续去努力，唔好停喺度。同埋虽然系有时可能会觉得好灰，咁但系我哋都要继续去望向前，同埋继续去向前去行咯。呢样嘢，咁我觉得我哋需要，我都觉得我哋会可以度过呢个 tough time 嘅。咁我哋主要系 focus 个。好嗰一方面咯， 调整翻个心态咯， 系 啊，自己嗰个谂法，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啲嘢会慢慢就会越嚟越好，咁所以我哋要尽量可能如果唔使出街工作，就尽量喺屋企多啲，我觉得， 系啊，好好保重自己啦。 系 咁，呢排应该会少咗做运动喎，系嘛？最起码你冇得打波先啦。 我自己冇得打波啊，咁但系我自己就尽量会喺屋企可能。是做一下啲at home 嘅 workout 咯，即係可能我因為我自己都之前上年疫情我都買咗啞鈴啦，係啦，咁就會喺屋企就可能會係做下 push up 啊，做下 sit up 啊，咁就舉下哑铃咯，同埋有時就會出去跑步。咁但我通常我就會係揀可能係早啲嘅時間，或者可能係夜晚。 冇乜人 先去跑步喎，系咯系咯， 即 系 都冇懒惰嘅个人，都有 keep 翻好自己嘅身体。 系噶，都要嘅，因为呢样嘢好紧要，即系你，我觉得冇健康就咩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好好，即系而家趁有呢个机会，即系都可以系，即系可以行，可以企，咁就即系要喐咯。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喐多啲。 但系都系主要都系安全咯。 好啊，咁啊，大家就保重啦。希望我哋好快又可以面对面相见，做下访问，倾下偈咁样啦。 好快噶啦， 系好快噶啦，系啊。咁啊，喺呢段时间咧，我哋可以听翻一啲开心啲嘅音乐啊 ，sweet 啲嘅音乐啦。就好似今朝早咧，我哋就带嚟冯允谦嘅呢一首新歌《报复式浪漫》。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 关门口街是荃湾的一条街道，连接着青山公路和沙咀道，这个名字就是取自邻近的一条叫做关门口村。闩了门开不开到门呢？那又闩门又有没有开门的呢？关门口街的出处在哪里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告诉你。随意门即使准我打开，两秒后我就回来，想去亦放不开，我太习惯这个门上花都走漫化，谁都话地水都比不起家里的餐台，害怕像火车出轨失去的精彩。 关门口街呢个名字就系嚟自关门口村啊，头先讲咗啦。 原来关门口村都已经有成3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就是姓陈和姓邱两位的祖先在这里定居，随后加入了姓范的族人来到这里了。咁大家都系以务农为生，齐齐做农夫。后来呢三个姓嘅族人越嚟越多啦，住嘅屋同埋耕地供不应求，于是乎佢哋开始移山填海，开天辟地，喺海湾筑起一道嘅堤坝，喺堤坝之内继续开垦土地，又继续耕作。堤坝上面更加就起埋屋喺度住埋添。自此以后，除咗耕作之外，堤坝啊嘛，原来佢哋亦都开始咧捉鱼，做埋渔夫噶啦。由于新辟嘅一大片土地喺城门嘅南方，而且有一条嘅古坑由呢一度咧流出海口，所以咧就喺堤坝入边增设一道嘅关闸作为出水口。关门口村个名就系由呢一个闸而嚟噶啦。咁既然入咗条村啦，就梗系有埋条街噶啦。关门口街原来个出处就系咁噶啦。 今日朝头早咧，除咗同阿钟哥、Kitty 想分享一下啲抗疫嘅资讯之外，梗系同我哋嘅听众一齐讲埋啦。今日咧有一个即系都几好嘅分享啦，就同大家讲下咧，就为咗加强呢一个社区啊，支援呢个新冠确诊嘅病人啦。咁所以咧，嗱，今日16号啦，其实咧，寻日啊，3月15号嘅时间咧，已经再多咗多咗咧，就系6间嘅指定诊所投入服务啦。咁就更加多嘅人受惠啦。嗱，为一啲咧就系有轻微症状，例如咩轻微症状啊，发烧啦、咳嗽啦、喉咙痛等等嘅患者咧，就提供呢一个诊症嘅服务嘅。咁佢有啲嘅指定诊所嘅总数啦，咁而家见到咧就已经增加去到23间噶啦。咁而最新去到启用嘅6间指定诊所，嗱，包括边度咧？第一个环翠普通科门诊诊所啦，跟住另外咧就系横头磡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另外咧就系蓝田分科诊所普通科门诊诊所、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另外就系仲有青衣市区普通科门诊诊所，同埋咧就系容凤书健康中心嘅。咁其实亦都可以有好多名单，大家上网都揾得到噶。咁我哋都希望咧就有一啲新嘅，有一个叫做关爱预约专线，咁咧就方便咧就为一啲较高风险嘅患者咧。特別而設嘅一條熱線嚟噶，咁呢條熱線咧，其實可能普通聽眾一聽嘅時候，咦乜嘢咧？就係叫做關愛預約專線咧。如果大家咧就去到醫管局啦，咁佢有一個咧就冠狀病毒診所嘅一個指定診所名單嘅，其實網上面都有嘅。咁名單上面都見到各個嘅診所，佢有一個咧就叫做預約時間嘅。 係。 咁喺嗰個預約時間嘅隔離咧，佢有一個好大嘅表噶，隔離嗰個表咧。就會寫住關愛預約專線啦。咁如果大家咧上網揾啊關愛預約專線，打呢個關鍵字咧，其實成個表咧都出到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揾翻自己附近嘅區域啦，去到尋求呢一個嘅幫忙噶。咁如果你話關愛預約專線，咁啊方便邊一類人咧就可以用呢一個嘅專線咧？好啦，第一類咧就係70岁或者以上嘅長者啦。另外咧就係5岁或者以下嘅小童啦。另外就係仲有懷孕28周或者以上嘅孕婦，同埋一啲咧就係免疫力受到抑制嘅病人啊，即係例如曾經接受過器官移植啊，患有免疫系統減弱疾病或者係長期服用減弱免疫系統藥物嘅病人，咁呢類人咧都可以用到呢一個咧就關愛預約專線。咁所以話其實政府俾大家嗰個支援咧，其實好多，亦都係不斷咧。越嚟越多噶，咁如果你真係一個唔好彩，因為其實而家見到嗰個疫情咧，都每一日都係20000几咁樣，其實我個心咧都仲係好擔心噶。咁我哋今日想話快啲疫情快啲完結啦。咁但係如果喺呢個時候咧，我哋繼續緊守崗位，政府又繼續推出更加多唔同嘅措施喺度幫我哋咧，我哋都唔需要太擔心。 係啊，政府當然會有好多嘅設施會提供啦，咁但係亦都希望提啲市民們咧，就算幾熱，其實沙灘可以忍得就唔好去住。 啱啊！ 呢个系因为同埋去到你都又除埋口罩咁样就更加会人多又烦啦。 戴住口罩你就晒到一个印。 系啊， 同埋沙滩而家本身咧都系冇救生员嘅，因为佢哋未开翻噶嘛。咁如果你咁样都去嘅话咧，一嚟危险，二嚟仲有呢一个咧就系感染疫情嘅风险咧。咁大家千祈唔好去啦吓。 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我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好多父母咧就 work from home 啦，在家工作，而小朋友又开始放暑假，好多人就话咧，见面多咗咧，摩擦或者拗撬咧，自然少不免都多咗吓。又或者咧，都需要谂多啲方法啦，同埋一啲新嘅窍咧，去同啲小朋友相处。 是啊，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咧都有讲下一啲嘅奖赏计划啊？咁其实奖赏计划咧唔系咁易噶，因为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嘅奖赏计划咧就系、嗱你咁样做啦，我就会带你做啲乜嘢啦，咁即系可能细路仔系要出门口要翻学，咁可能去扭计咁样，跟住可能你话嗱你唔好喊啦，俾粒糖你啦，你食咗之后你乖乖地坐低啦咁。咁其实呢一个咧都唔系一个好有效嘅管理到个细路仔嘅行为噶，因为细路仔就会觉得我继续掠啦吓，总之阿妈出门口我就继续掠啦，继续尖叫啦，继续嗌啦，咁我就会得到糖啦。咁呢一个唔系一个好嘅。咁其实咧喺个奖赏计划里边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嘢嘅，例如可以用一个代币制啦。 你令我谂起好似以前咧细个去嗰啲真系去玩嘅游戏场所咧，即系玩啲机动游戏啊咁样咧，先至要唱代币嘅啫。 其实都系啦，咁啊嗰个代币咧就系、是、可能我你知道你想玩呢一个机动游戏，例如个旋转木马可能要五个代币，而你又好想去玩嘅，咁你就会系储代币噶啦。嗱，当你储代币嗰阵时咧，其实咧，即系我哋作为家长咧，知道个小朋友佢好想玩旋转木马，咁佢咧就知道个旋转木马要五个代币，即系如果我哋咧，哦，好啦，俾五个你啦咁。咁呢一個咧就其實咧，我哋就嘥咗個機會去控制或者係改善個小朋友嘅行為，因為行為裏面有理想行為同埋唔理想嘅行為噶嘛。咁我哋即係做家長咧，就希望去做多啲嘅理想嘅行為噶嘛。咁好似例如好簡單啦，即係好似個細路仔伸脷咁樣，佢對住塊鏡伸脷係冇問題嘅，但係同一個動作佢對住一個小朋友伸脷，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嘛。係透過呢一個嘅獎賞計劃啦，咁我哋就係可以幫小朋友明白到邊啲行為喺邊個情況下可以做同埋唔可以做。咁佢翻頭先有代幣啦，咁如果當佢知道啊，原來咧我成日可能對住人咧，我中意係見到人都成日喺度伸脷啊，咁好啦，當佢咧一冇做呢個行為，或者係佢做咗第二啲替代行為嗰時候，我哋就俾個代幣佢嘅，咁令個細路仔咧佢會更加會留意翻自己嗰個嘅行為噶。 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实在啲嘅方法去话俾佢听一件事应该做唔应该做同埋啱定系错，就可能咧好过咧好多家长咧依家成日都听到一句说话就系话讲极你都仲系咁样嘅，重复性咁样做一啲咧，我觉得你唔应该再做嘅行为。咁呢一个奖励制咧就真系切切实实，譬如话你真系换到一个代币咁啦，头先系嘉慧呢一个模式，咁就知道你换到一次，即系证明你应该知道咁样嘅行为咧系可取噶啦咁样。 是啊，咁所以喺个代币里面呢就係、是、要好清晰嘅。咁好似头先呢话啊你要得到啲乜嘢，好似你话啊去机动游戏嗰度玩旋转木马啦，又或者可能有小朋友鍾意玩一啲嘅平板电脑啦，又或者有啲小朋友鍾意啊去一啲嘅快餐店度食某啲嘅食物啦。咁呢啲呢都係要同小朋友一起去决定嘅。咁好啦，咁跟住呢如果其实呢个小朋友可能佢又鍾意第二啲喎，有啲小朋友呢就鍾意一啲嘅嗰啲英雄人物嘅公仔，或者係鐵甲人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嘢啦，咁你就可以用翻佢一啲嘅紙，咁你就令到佢咧就更加開心啦。因為咧，如果佢係見到張紙係佢中意嘅公仔，佢就會更加咧有興趣咧喺張公仔上面咧就係畫啲剔啊，或者係一啲貼紙啊，咁係會更加有一個動力去做咯。但係如果佢係好驚嗰樣嘢嘅，咁你咧嗰張紙係嗰樣嘢嘅話咧，佢係唔會同你配合噶啦。 即係都可以個人化啲啦，令到佢會起碼覺得呢個圖表吸引啲嘅，咁佢自然都想多啲掂住佢，多啲接觸佢，甚至乎多啲喺上面咧學阿嘉慧話齋做啲記號啊，或者係放一啲貼紙啦。啊，不過咧頭先嘉慧講嘅呢一個方法咧，其實就有少少令到我諗起咧，我細個學樂器嘅時候咧，我個老師都係咁嘅喎。譬如如果咧你今次乖乖啦，有練琴，翻到去復琴嘅時候咧彈得好咧，佢就會喺我嗰本拍子簿嗰度咧就貼一個貼紙，咁然後可能咧儲夠某一啲週數嘅貼紙嘅時候咧，就可以換一份禮物，可能係糖啦，又或者係咧先生演奏一次一首歌俾我聽嘅機會啦。其實係咪都係類似同一個模式咧？ 完全對啦，嗱，但係頭先咧，你嗰個兩個禮物咧係好重要嘅，好關鍵嘅。咁一個糖咧，一個糖呢一樣嘢咧係比較係物質少少嘅。咁我哋通 到咧，就係一啲非物質係會更加鼓勵到個細路仔去做嘢，同埋我哋唔真係唔鼓勵物質咯。咁當然啦，咁佢去咗嗰個糖，如果個細路仔係真係開心，咁我哋有意俾佢都 OK 嘅。咁而頭先咧，另一個咧，你個老師咧就做得好好啊，就係話啊，儲夠某個貼紙之後，佢會演奏一次俾你聽喎。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要你期待喎，即係如果你咧覺得，我唔稀罕嘅嚇，我唔使你彈俾我聽嚇，咁呢個咧亦都唔係一個好嘅獎勵咯。 係，即係都要睇下啲小朋友其實實質係中意啲乜嘢非物質嘅獎勵咧，哪怕可能係一個擁抱啊，或者係家長對佢哋嘅陪伴嘅一段時間啊等等，其實都可以啊。 係啊， 啊不過你講起非物質獎賞咧，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個舊同事佢係咁樣嘅，就係咧佢本身對於自己小朋友嘅管教都幾嚴啦。佢對小朋友個獎勵咧，就係一啲累積嘅時數嚟嘅。嗰個時數係做咩咧？就係譬如佢每一個星期咧，本身有個基數嘅，你可以玩20分鐘嘅電腦咁樣啦。咁如果你做得好一个行为呢，可能你就可以1分钟1分钟咁样加上去啦。相反，当然如果做咗啲唔係咁值得鼓励嘅行为呢，就1分钟1分钟咁扣落去啦。呢啲方法系咪都得呢？ 嗱，頭先你前者講嗰個係非常之好嘅，後者嗰個咧就唔好啦。扣嗰個咧係會令到咧好負面嘅，咁你反而咧佢係冇做到你嗰個行為，例如可能佢成日尖叫，好啦，佢唔當佢咧尖叫嗰陣時咧，佢停咗落嚟，我哋就獎啦。咁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啊，當佢尖叫嗰時候我扣咧，咁其實咧佢會係。嬲啊，更加嬲啊！小朋友，你係更加刺激佢嗰個行為啊，就係話嚇，我尖叫，其實佢尖叫可能係佢有佢嗰個目的嘅，我哋行為目的啊嘛。咁可能佢係有一啲嘢係令到佢係好唔安樂，佢叫咗之後，其實係令到佢咧係可以抒發到一啲情緒嘅。咁你反而唔俾佢叫啦，跟住仲要扣佢啦，咁其實咧對個細路仔咧係一個雙重打擊嘅。咁反而咧你就真係延遲翻少少啦。好啦，頭先講就係話，當佢尖叫嗰陣時候。我哋咧就攞個代幣出嚟，幫佢咧把聲咧即刻係 soft 咗啦，減低咗啦，冇咁尖叫啦，細聲咗，我哋嗰個代幣就俾佢啦，咁就即刻佢就知道哦。原來我唔叫，我就會有呢個代幣啦。 我諗呢個技巧咧，即係對於控制特殊學童小朋友一啲，即係佢哋自己不自覺嘅，尤其是情緒宣泄啦，或者佢哋本身嗰一個特色嘅，譬如頭先嘉偉講，可能有啲係尖叫啦，有啲係失控四圍走啦，或者有時有啲不自覺嘅一啲身體微表情啊，或者係動作，佢哋自己係控制唔到嘅，可能呢一個方法都可以幫佢哋更加容易意識得到。係 啊，因為其實呢一個咧係叫做視覺提示嚟嘅，好重要嘅，因為有時可能佢。佢嘅語言能力唔係咁高啦，又或者係佢嗰個嘅腦部嘅控制自己成個人嘅機能啦，即可能想喐手就喐手，或者係揼腳揼腳，尖叫尖叫咁樣。咁但係原來當我哋有一個有效嘅視覺提示咧，佢哋係個行為咧就會減噶啦。即係頭先講佢尖叫，我一攞嗰個嘅。代幣出嚟，或者佢中意嘅，可能係佢中意波子，或者係中意係火車或者嗰樣嘢。咁佢儲夠幾多個火車嘅代幣之後，又可以換嘢。咁佢完全係明白曬要做呢樣，要做呢樣，最後可以得到呢一樣。咁你延遲咗佢嗰個嘅行為啦，即係每一次佢叫嗰陣時咧，佢知道我想要嗰個禮物，咁佢就會即刻停一停，就會係唔再尖叫啦。 都是好的，即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吸收一下这些小小的方法啦，无论是跟特殊学童相处又好，又或者是跟自己家小朋友的相处都好，都可以增进一下亲子关系，同埋可以令到他们一些不自觉的行为和情绪呢，都可以更加容易被他们自己去意识得到，这样才可以容易改善到的嘛。 是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又可以再分享一下呢，其实在这个的做这个代币这个奖赏计划里面呢是会有很多挑战的，那我们不如有机会再同大家再倾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无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我爱做梦，这活动可待遇一处，不需要去解说我的美梦爱意。太过踏实与现实，怎领略情书？我愿意自足幼稚，被试去幻想一个灵魂伴侣，天生一对，经我允许，那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爱情构想暗藏对白侣，暗藏眼眸里怎被散去。 时间嚟到早上嘅9:20，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75%。听过有 Chantel 姚卓菲《灵魂伴侣》。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中国传统嘅纳西古乐系喺云南丽江纳西族老人之间演奏嘅一种乐曲。据讲系从明朝嘅时候喺中原地区传入嘅。而家喺当地只系得翻一批老人识得用乐器嚟到演奏。不过正在培养紧一啲接班人，希望将呢一种乐曲嘅格式传承落去。鍾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啊 ，Candy 喺度。早晨啊 ，Candy。 早晨啊。 系啊，我知道你个 Morning Call 咧，想点唱比较侄仔，点解嘅？ 侄仔生日咯。 哦，佢系生日咁几大到啊？ 17岁啦。 17岁，诶，呢个年纪都差唔多考 DSE 喎。 系啊。 系嘛？咁佢读书如何啊？佢而家 读书如何？ 吓， 冇乜啦。 吓， 成绩都差唔多咯。 成绩普普通通咁样系嘛？咁啊，都希望佢快啲揾到自己嘅出路。有冇帮下佢啊？同佢倾下偈啊？ 啊。 有咁啊？有啲咩特别嘅方向啊？即系佢第日想做啲乜嘢啊？有冇讲啊？ 冇讲喎。 哦，冇讲啊？咁你想点唱咩歌俾佢啊？ 身体健康我、 啊、好啦，咁希望全世界都身体健康，咁啊点埋俾啲医护人员听啦。 仲有啊，仲有啊，我补祝我个 friend 咧2月22号生日啦，我补祝翻佢。 2月22号咁啊过咗啦，佢点称呼咧？ 佢姓李嘅。 系，有冇英文名啊？ 英文名唔知。 哦，唔知啊，我嚟阿李生李小姐。 李小。我 个 friend 个 女嚟 嘅。哦，咁啊，都系啊，当佢李小姐啦吓。咁啊 ，Candy 咧，祝阿李小姐生日快乐，多谢晒你，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亦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疾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少少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有咩好节目介绍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返啦，又係港台电视32啊，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转头九点半新闻之后呢就会有㗎啦。咁琴日同大家讲过呢，咁可以打电话去问下啲专家呢，有、這個、 你介绍到我都识介绍啦呢个 专家。呢、這个防疫抗疫问题啦。今日呢讲多一个新资讯，好冇睇过㗎，可能有朋友都知道，即除咗打电话之外呢，其实仲有一啲方法呢可以问你嘅问题嘅，就係、是、呢、可以透过呢个 WhatsApp 嘅专线，即係send 翻個 message 去問你心目中咧一啲抗疫嘅問題就得㗎啦。嗱、哦，咁嗰個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咧同現場熱線就唔同嘅喎，大家有興趣記低佢啦嚇。 抄低佢先，而家現場熱線就係2439-9832，呢個就係打電話嘅。 冇錯啦 ，WhatsApp 嘅專線咧就係5645-4896，5645-4896。咁有問題嘅朋友咧可以咧又打電話又得，或者 send 你個 message 去嗰度又得。咁、有问咗问题之后，咁啊记住睇啦。咁但系万一真系错过咗转头嗰个节目咧，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咧都会重播翻嘅。 系呢啲都要紧贴翻啊一啲嘅资讯。好啦，到晚上嘅八点钟就有盘点政策。 冇错啦，咁啊今晚盘点政策咧好特别。咁啊睇开嘅节目呢、這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次次都系访问一位高官啊或者局长啊。咁啊今日咧有两位嘉宾嘅。咁啊今晚咧都系一个叫做抗疫特别版啦。咁就系、是。讲下咧呢个特区政府同民间点样互动合作去到咧抗疫嘅，咁所以首先咧请嚟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负责咧协调工作嘅蔡洁明副秘书长，咁咧佢会盘点下咧过去两年啦，特区点样咧去到不断增加呢个隔离嘅设施，大幅提升呢个检测嘅测量啦，同埋咧剖析下呢个污水检测嘅重要作用嘅，咁另一位嘉宾咧就系民间嘅啦，咁就系、是。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嘅總召集人陳振斌，他咧就會為我哋咧盤點一下咧中央咧對特區嘅物資嘅支援，同埋咧係招募義工啦、物流分發啦、平衡呢個快速測試劑市場價格，甚至乎呢個協助安老院啦、幫啲舊樓消毒等等嘅民間貢獻嘅，咁啊～想知道咧民間同埋政府點樣合作，今晚要留意啦。 好，對，晚上10点咧就有解碼日本。 冇错啦，呢、這个都系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啊！咁啊，节目系做乜嘅咧？系节目主持人系一位日本嘅女记者啊！咁啊，佢会带大家咧去到日本，睇下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传统文化对喺今日里边咧有啲乜嘢冲击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咧个题目叫做女性的角色啊！咁啊，讲咩嘅咧？原来咧，即系日本呢个有去开旅行嘅朋友都应该大概都 feel 到噶啦。就是、日本是一个咧好跟 你唔好讲啲好耐之前嘅嘢啦。 OK， 讲一啲大家都知道嘅嘢。 系啊， 日本咧系即系一个男尊女卑嘅地方嚟啦，即系一个父权社会。咁、嗯、啊，对于嗰啲女士咧，啲女性咧，喺今时今日呢个日本咧，仲系咪真系咁女转内嘅咧？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走访咗几位咧，敢于呢个挑战现状嘅日本女性。咁啊，佢哋咧就想重新定义过自己咧，女性咧喺日本嘅地位。咁啊，当然啦。女主想女主外咧，自然会有男主内嘅男士出现嘅。咁啊，节目都会访问咗几位咧，呢啲即系重新咧，你话半推半就又好，被逼又好啦，重新定位自己嘅男士啊。咁啊，关心日本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 系啊，了解一下一啲社会嘅新形态啦。随住时代变迁咧，即系每人嘅角色都有所转变，有啲唔同噶啦。咁啊，可以食住寿司睇啊。今晚十点解码日本，好，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新增4074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首次突破400,000宗，再创单日新高。新增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单日再多164名患者死亡。重症人数增加48人至1244人的历来新高。总理金富谦要求卫生官员和医学界讨论下调新冠病毒的传染病级别，以反映大流行环境的变化。政府亦计划今个星期和专家讨论调整社交距离措施。新冠病毒目前被列为一级传染病，患者要接受负压隔离，但有医生认为每日新增个案高企，难以满足要求。卫生当局近期已经容许轻症患者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以便将资源集中在减少重症和死亡个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将提前取消因应新冠疫情而实施的严格边境限制，期望刺激经济复苏，又指新西兰已经成为一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准备好欢迎各地游客回来。阿德恩说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澳洲人从4月开始可以免隔离入境新西兰，而非原本计划的7月。措施由5月1日起会扩大至与新西兰有免签证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南韩等。旅客在出发前、抵埗后以及在新西兰的第6日要接受病毒检测并取得阴性证明。新西兰航空欢迎当局的新措施，指已经准备好加强服务来满足需求。俄罗斯宣布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两国高层官员，禁止他们入境俄罗斯，以反制两国对俄方的制裁。有份被制裁的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华府在有需要时仍然会继续和俄罗斯政府直接和间接互动，俄方亦说不拒绝保持官方联系。美加就宣布扩大对俄制裁，其中美国冻结11名俄罗斯军方领导层的在美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做生意。加拿大制裁15名俄方官员，指他们支持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又决定启动退出欧洲委员会的程序，批评北约和欧盟国家恶意利用在欧洲委员会的多数地位，将组织变成反俄工具，拒绝平等对话。在俄罗斯持续军事行动之下，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35小时宵禁。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最大医院被俄军占领，地方官员话未能离开的医护人员和病人被当作人质。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对俄施加更多制裁。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在俄方就乌克兰人道主义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过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系好开心嘅。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呢个行业都系40年。疫情咁嚴重嘅，我覺得好個心好難過。咁有呢次機會能夠俾我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願意。 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唔會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乜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关于瞓觉的启示。成日都话呢个世界最公平嘅就系时间，因为你有24小时，佢有24小时，每个人一日都系得24小时。唔会你多啲，亦唔会佢少啲。至于点样运用呢24小时，因人而异。由细到大，听得最多嘅划分方法就系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睡眠。对于好多都市人，呢、这个咁平均嘅方法，简直系天方夜谭啦。佢哋会话啦，一日平均工作10几小时，如果系咁，条数应该点计咧？喺休息时间拨多啲出嚟。还是唔好瞓足8个钟。关于瞓觉，通常有两种睇法，一种就系话我唔使瞓咁多，瞓少啲都得；另一种就系我瞓少1个钟都唔掂，每日起码要瞓10个钟。其实大家都系人类，点解有人要瞓咁多，有啲可以瞓咁少？最近同个朋友倾开偈，就系讨论紧瞓觉嘅话题。我呢个朋友对瞓觉有一套独特嘅睇法，就系、是、无时无刻都会瞓。我成日问佢，点解你要瞓咁多？你唔使做嘢嘅咩？佢话当然要工作啦，而且做嘢嘅时候系非常用心，绝对全神。佢坚信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呢个大原则。如果根据翻之前所讲，平均划分的标准，工作、休息、睡眠，他自己的看法就是有两样就够了，就是工作和睡眠。即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就是睡觉，睡醒觉就是工作。我说其实你没什么人生乐趣，只是做事和睡觉。但是他反问，很多人休息就是睡觉，将休息变为睡觉有什么问题呢？又是哦，我哋成日同人讲，做嘢做得耐，你休息下先啦。休息等于叫人瞓觉。如果人哋唔瞓，我哋又会话啦，你做乜唔休息啊？但系当有人话佢唔使休息，净系要瞓觉，我哋又觉得有问题。咁究竟系佢有问题，还是我哋有问题咧？讲到尾，到底休息系乜嘢咧？工作、休息、睡眠应该有一个好清楚的界线，但是现在休息这个部分好像越来越模糊，究竟应该是做些什么呢？有些人所谓的休息就是打机做运动放空，总之跟工作或者睡眠无关的事就是休息。不过有部分人将这些休息的活动放在工作时候进行，那多了出来的休息时间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我想他不会用这些多了出来的休息时间回到工作的。 最直接就是睡觉咯。每个人都有自己怎样运用每一日时间的想法，最重要是自己乐在其中。睡得多睡得少其实不是问题。用回我朋友的观点，工作时专心工作，睡觉时全心睡觉。千祈不要工作时候睡觉，睡紧觉的时候想工作就得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有一份美好的天，藏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雨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印着脚底的愿景，走出雨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入边，和无心。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有一份向往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呢一个嘅食谱咧，就系其实一个潮流嚟嘅，系啦，好多时候咧，每一个即系嗰啲食物生产商咧，生产到某一个点嘅时候，佢想再推嗰个销售咧，佢可能就会揾一啲厨师啦，揾啲 KOL 啦，或者揾啲直头系米芝莲级嘅大厨咧，去将佢嗰个产品平常嘅用法改一改，咁啲人就会话哦，原来可以咁样做啊，咁又再推一推个销量啦。咁而家我讲紧嘅咧就系其实之前旧年咧曾经兴过一轮嘅，就系攞个雪米糍咧嚟到叮溶佢，就摆喺面包上面。哦，我唔知道钟哥你 記唔記得啦？曾經都幾風魔一時，大家都買兩個翻屋企試試佢。 但我從來冇試過。 點解啊？ 嗱，你講多次嗰種食法。 嗱，嗰種食法咧，當時最簡單未變就嘅咧，就係 粟米糍啦、 粟米糍啦、麵包啦，同埋中間會夾一塊芝士嘅。咁你可能看一看塊麵包，即係你如果好似你咁懶，你咪之前咪有一個拿手好戲，就係擺落個平底鍋嗰度，落少少牛油煎香佢嘅。 嗰個唔係懶啊，嗰個真係一個好艱辛同埋好花腦筋嘅烹調方法。 但係正嘅，我覺得，我覺得比起就咁用多士爐仲好食，因為你已經即係煎嘅時候有少少牛油啦嘛。 不過嗰個咧就即係奉勸大家唔好試啦。 點解？ 嗰陣時食咗嗰啲咧，而家都仲未減得翻啊！ 咁但系咁呢个就更加邪恶啦，因为就咁食牛油多士啫。呢个咧就系烘咗面包之后咧，系啦，你就铺一块芝士喺面，跟住再喺上面咧摆多一嚿蒜米糍，就摆落去预热咗嘅焗炉嗰度咧，轻轻叮一叮嘅啫，即系焗一焗，见到嗰个蒜米糍有半溶嘅状态咧，就可以攞翻出嚟食。 就喺呢度啦，因为我对面包上面搽啲乜嘢咧， 系 即系一定有啲。 有啲執着嘅， 系啦，你可以话传统， 系， 但系我觉得咧，佢同雪糕系沟唔埋嘅，即系面包同雪糕呢一样嘢系沟唔埋。 咦，咁你又咁你咪好少去帮衬嗰啲即系日本嗰啲 cafe 或者韩国嗰啲 cafe 咧，佢咪好中意整一个面包砖，即系四四方方好大嚿嘅，跟住切开佢一粒粒啦，跟住上面咧就挤啲朱古力酱啊、雪糕啊、水果啊咁样嘅。 嗱，如果佢系面包，即系方包类嗰啲面包吓，咁如果佢加酱系冇问题嘅，即系咩酱都得。即 系雪糕就唔得， 雪糕就唔得。雪糕要加喺边度咧 ？pancake 嗰度咯。 哦， 即系嗰啲嗰一类型就得啦。 系系。 即系如果系方包类咧，我就中意系酱类。 即系本身个 base 你都想系甜甜地，因为你话窝夫嗰啲其实佢系都系香甜香啲噶嘛，比起面包。系。咁呢一只咧，我就觉得未必啱你啦，因为佢个底咧都系用面包。但系而家咧，佢又多咗一个食谱咧，有测试员试过咧话。覺得係比起想象中好食嘅，因為你就咁聽起上嚟咧，覺得好似好唔夾。但係諗諗下咧，又可能都係夾嘅，就係喺呢一個頭先所講嘅食譜上面加少少變奏，咁麵包係底啦， 麵包啦， 加一塊芝士啦， 嗯， 跟住你去煎一隻蛋，嗰隻蛋就唔好熟透嘅， 流心蛋， 係啦，就煎咗就擺喺面。跟住咧， 咁同佢食嗰啲 all day breakfast 有咩分別先？呢、這個 其實個樣係冇分別嘅，係啦。咁啊，加多隻蛋喺上邊，然後咧你再加多一塊煙肉，之後先再喺上面咧擺嗰個蒜米糍， 嚇、 先至再攞去焗。咁咧啲人就會話：哇，得唔得㗎？又鹹又甜，會好古怪啦。咁但係原來咧，佢測試出嚟咧，反而覺得呢個咧，比起你話搽啲果 jam 上去咧，更加好食。咁我就喺度諗啦，又係有時譬如你出去食早餐咧，或者西式嗰啲咧，你食嗰個窩夫上面，佢其實都係即係甜，再加一個鹹嘅煙肉噶嘛。 係 係啦，跟住加啲蜜糖，即係又甜又鹹咁樣噶嘛。大家可以，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你喺邊度揾翻嚟㗎？呢個食譜係咪嗰啲地獄廚？神嗰度揾翻嚟噶， 呢个唔系啊，呢个都系嗰个米芝莲一星厨师整出嚟噶。嗱，我唔知系咪因为大家有呢、這、一个support 啦，所以觉得其实都好食啊咁样。但我自己觉得都应该唔错啦，因为其实咧佢有再加多一个食谱咧，就系话头先面包啦、芝士啦，跟住 面包、芝士、 蒜米糍啦， 跟住而家多个烟肉， 系啦嗱，呢个咸食。咁、但系原来咧，佢再加多个变奏，佢就话喺个边个面包边个位咧，可以搽少少嗰啲苹果 jam 啊，系啦，咁就会再多一层嘅口味。即系你平时啊食嗰个快餐，你都系即系嗰个 muffin 再搽啲果酱，跟住再夹嗰个咩汉堡扒，夹个蛋落去食噶啦。咁佢呢个咧就话你都可以试多少少，就系、是、加一啲果酱落去嘅。但反而咧嗰个味道就冇咁突出咯，就系、是、平时你食面包搽 jam 咁咯。 但系而家呢一个咁样嘅食法。即系你加咗咁多唔同类型嘅食材喺里边咧，我反而好好奇， 即系有咸嘢喺度嘛？ 除咗系口味之外咧，个口感都好奇怪噶。因为嗱，烟肉你唔会就咁样一块软身噶啦，你应该 系 会烘到佢有啲脆噶 啦。 咁已经系同嗰面包再加个芝士有啲奇怪噶啦嘛？呢个口感，再加埋嗰个雪米糍，仲有啲果 jam。 系啦，个雪米糍就用咗。嗱，果 jam 系另一款嚟嘅， 另一款啊。 系啦，如果咸就一款，甜就果 jam 嗰款。 我都系想试一。如果是这样的话。 同埋好简单啫嘛，得闲咪喺屋企试下咯，即系睇下即系雪柜个雪米糍可以点样用咗佢咯。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頭先咧聽到 Kitty 同阿鐘哥講咧，即係啲麵包都幾多食法，我真係覺得咧，鐘哥係可以試一下。我以前都曾經推介過嘅一個咧，就係、是、我試試啊，而是成日食嘅咧就係咩麵包夾雪糕，好簡單啫，買家庭裝雪糕一桶嗰啲。不几球落去咯，夹住佢。 嗱，即系你讲紧面包夹乜乜咁样咧，所以去到我去到而家咧，我都仲有一样嘢未试，亦都唔谂住试嘅。即系如果你阿小白咁熟日本咧，日本咪有一只咧，将嗰啲热好似热狗包咁样，跟住加啲意粉喺中间嘅。 哦，系咪类似炒面三文治包啲 friend 啊？ 系啦系啦，我就从来冇试过。 呢、這个我都觉得古怪， 亦都冇打算试。 呢、這个我都觉得古怪， 有啲奇怪。即系 炒面三文治包，你哋有冇食过先？ 冇啊， 淀粉质嘅一个食物。 系咯、嗯，因为太多淀粉质喎，真系。 其实我有食过嘅， 我唔关个淀粉质 事。我觉得几好食喎，其实。 啊， 系啊，嗱，因为面包本身甜甜地嘛，咁嗰啲炒面咧其实系咸嘅，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咧。其实那个口感呢或者个味道呢系几 match 㗎、 啊。 真系㗎。好似我喺香港都有便利店见过有得卖㗎喎。 我见到都掉头走啦。我都觉得好好奇怪啊。即系嗰个嘢呢。 试下嘛你唔鍾意或者试一半。 嗯 ，share 咁样， 咁点啊？另外嗰半咁点啊？ 都系你自己食咯，你过咗之后再食咯。 或者你食完一啖之后，你发觉，诶、哎，冇介绍错喎呢个。 好，就系、是、你呢句，我下次见到我走埋去望一望。 香港有冇啊？香港都 小白话有嘛？ 我头先话喺香港便利店好似见过噶。 哦 我一次就系见佢嘅时候，心谂，哇，香港都有啲咁嘅嘢喎。 系啊，你第一次食你就唔好介绍佢便利店啦，你介绍佢啲劲啲嗰啲啦。 有啲日本嘢食专门店有啊。 佢已经对佢有偏见噶，你仲叫佢求其去便利店买一个？ 喂，咁人哋如果喺日本，你系便利店买啊嘛，因为呢啲、我谂住。 不过呢个咧喺日本就好盛行嘅，点解？因为譬如我有阵时睇啲日剧咧，有阵时嗰啲剧中人食午饭嘅时候咧、真系食呢一个噶。 系啊， 饱啊嘛。 立食啊，或者系食呢啲炒面三文治包咧，其实系佢啲打工仔咧，系经常都会食嘅。虽然佢哋背后就系因为唔够钱啦、冇时间啦，咁啊，所以就要食呢啲嘢。但系其实食落系啦，食落去个味道咧，又唔系话好差。如果你话立食嗰啲嘅个快嗰啲乌冬咧，同埋呢一个炒面三文治包咧，其实我宁愿拣炒面三文治包。 吓， 因为立食嗰啲乌冬咧，即系唔好食噶，嗰啲咩东京车站入边立食都唔好食噶。真系噶， 试下我下一次见到外事， 我试下搵一间有冇香港有得卖嘅炒面三文治包，我话俾你听。 如果冇，你系咪自己整啊？买个包，佢自己炒啲面怼落去。 如果冇嘅，我整你有乜所谓啫？系咪日式炒法啫？咪日本豉油啫嘛？你香港炒面咪落香港豉油，你要把炒翻啲日式嘢，咪落日本豉油啫嘛？加啲味淋落去，都有啲方法。好啦，咁啊讲完呢一个啦，我其实想讲今日嘅享乐时代咧系咩咧？就唔系食嘅，就系、是、咧有啲串流平台咪可以睇翻，中哥都好中意，就系嗰啲英雄人物嘅电影。 系啊， 英雄人物电影系啦，咁有好多系列啦，有啲钢铁人啊，有啲系喺天上面飞嚟飞去嗰啲啦咁样。咁原来咧佢有一个玩法咧系咁样嘅，其实都唔你只要你 join 咗佢嘅话咧，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啦，跟住你睇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嘅内容咧，佢系按照住个时间序嘅。佢時間序佢都分咗好多唔同系列嘅，例如你係咩第一宇宙或者第二宇宙或者第三時期咁樣嘅。我自己咧喺入邊 click 嘅時候咧，我揾到一個咧都幾得意嘅。咁當然大家就要有比較上多時間咯，趁住呢個疫情咁，大家冇嘢做嘅時候，或者喺屋企咧想揾啲嘢叫做不斷 play 住嘅時候，你可以試下呢、這個。佢就係話由呢一個時間序由第一部嘅電影開始。就去到最新嗰一部嘅，咁啊入面咧，除咗系咁多部电影会，你可以睇晒，即系按翻个时间序，因为我哋就算电影上嘅时候都唔系噶嘛，要睇翻哦，原来呢套电影同之前嗰个冇关系 嘅。你讲紧嘅时间序系佢本身嗰个古仔嘅时间序， 本身个古仔嘅时间序。所以咧，你有一 part 咪唔知系边一套钢铁人嘅时候咧，咁佢个尾嘅时候系唔知去揾斧头噶嘛， 系 去墨西哥揾斧头噶，跟住佢咧又会将揾斧头，其实嗰个特工去揾斧头嗰一集。咧系点样放入去电影同电影之间咧？其实佢拍咗个少少嘅，唔知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嘅，咁、 哦、 你就会摆翻入边，咁你就知道啦。啊，原来当佢去揾斧头嘅嗰个时期咧，你就会知道系嗰个时间序喺边一个位，而唔会咧就睇错咗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如果有啲朋友即系喜欢啲英雄人物嘅时候咧，又唔知道佢嗰啲时间序到底边个打边个，其实我唔系好清楚嘅。老实讲一句，即系譬如咩新嗰啲，譬如咩上戏啊，或者同旧嗰啲咧。我唔係好清楚個時間序，但你淨係你唔睇曬，你望一望，你都知道，原來佢係喺個後邊嘅，你就開始明白佢入邊故事嗰啲 關鍵嘅位置，原來佢係個鋪排點。 我真係漏咗呢啲冇睇。 你可以試下，幾得意㗎呢個，係啊，望一望都好啊。 好啊，買咗嗰個包。跟住一路食一路揾翻嚟睇都幾好啊！ 咁多部電影你可以買多幾個包， 我驚影響你心情啊！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月带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